疫苗或者出示新冠病毒检测呈阴性的有效证明，并且必须佩戴口罩。跑手越过起跑线之后，才可以取低口罩。另外，警方赛前亦都在终点冲线位置加强搜查可疑物品，避免发生事故。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 18.1 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天晴同干燥，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 61%。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1点，跌128点，总成交金额3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3点，升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14点，跌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58蚊，跌9.4；药明生物93.75，跌8.1；阿里巴巴155.5，跌4.5；盈富基金24.88，跌2毫；海底捞23.05，升2蚊；银河娱乐44.1，升2.15；美团273.4，跌3.4；中国平安55.7，升1.65；比亚迪股份307.6，跌3.4。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4，英镑10.489，瑞士法郎8.522，澳元5.753，加元6.251，新西兰元5.534，欧元8.997。每百日元对港元6.85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209。日经平均指数报29,548点，跌63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5美元，卖出1,819.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啲交通意外咧，同埋坏车喺九龙区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咯，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美孚对出。三号干线去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咁龙尾就喺美孚对出。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丽景村。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景村。喺新界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金钱村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新心路噶。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金钱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新心路。咁另外喺九龙，较早前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面粉厂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观塘绕道去旺角交通就回复翻正常。咁讲翻山顶道，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仙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重型车辆咧就唔能够行驶头先我讲嘅路段啦。新巴路线 X15号就加强到全日服务，班次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咁都会加停咗山顶道太古大厦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但系就唔会经乔福道同埋文辉道。咁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系提供往来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咁而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仍然需要暂停嘅。咁由于呢个封路啦，咁影响到马纪仙峡道上行方向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富汇豪庭对出。马纪仙峡道上山啊，车龙排到去富汇豪庭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湾仔运动场。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同埋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去管道出口。咁香港仔隧道北行啦，已经取消咗间歇性封闭措施。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喺纪元对出。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啊！天色咧非常之靓靓啊，天气非常之好嘅，咁有少少凉翻啲啲啦。而家20度，相对湿度61%。我系梁继章， 我系季候风锐， 马少强，你简约， 好简约， 你冇谂啊嘛， 系或者谂唔到嘛， 系啦，明嘅， 我谂咗啦， 咁系咩啊？ 马少强， 我本来一周之计在于， 你讲过啦呢个， 一周之计在于强， 系啊，然后就 my name is 强， 唔使啦，以后都唔使啦，我觉得你可以 skip 咗呢啲嘢，因为觉得好烦。其实我有朋友同我投诉过， 边个你俾佢个名？ 但系冇乜特别嘢， 你 最好唔好惹佢，你最好唔好惹 佢， 你已经惹过佢， 惹过佢一次，你知啦，你知系边个啦？ 就个惹火油物啦， 好得罪女人啊，知唔知啊？小心女人，小心女人，咁样啊， 好惊 啊，多啲一场啊！ 收仔， 喂嗱，我咧好中意咧嗱，咁好多人打卡啦，好中意 Alex 佢讲啊，佢 Alex 咧话我最中意同埋支持你哋二人一马咁样，二人一马， 二人一马， 系啊，冇错 ，OK， 每天早上十点出发，香港电台第二台，来吧吓，今日非常之多嘢嘅， 好舒服啊，仲有天气报告都多嘢咯，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埋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啊。 也会伤透，你爱是说拍骗我戏行，你爱是老实与浪漫第一，但性格出与入亦会有一啲行，别想讲句不别再去争执，若继续冷傲后果得忧郁，愿打开心窗原谅为合一，让你让我互爱互相结合，爱是我， 但我怕受不起， 你爱是我， 但怕你不羁， 快放下禁忌，禁忌的心理，你爱是我吧，别费紧心扉，你却扮冷漠地心底半死，心早知你暗中暗喜，但是却在假装不信不爱不理， 今日今日首歌旧歌叫做《异性相》，今时间系10点16分，红色火灾危险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 冇心机，我都咁耐都系捉心嚟，咁细心不如做医生，对住啲病人乱噏冇句真，一味讲伤及，唔知你噏乜，一阵扮豪侠，一阵扮忧郁，不过谂真啲，有啲唔舍得，唔通真系异性相吸 ？Baby， 怎么躲避也会相吸，你爱是说白。有日结合，解开束缚，别再固执，快放下冷漠，别再沉默静默来结合，应该知这叫做异性相吸，快爱我吧，别再沉默。 正如呢个天气预告咧，咁今个星期一咧开始咧就突然间咧个气温咧下降咗好多度嘅，反为咧星期六日咧，哇真系好热咯， 好热啦， 好热，即系 想开冷气啊我， 系炎下， 都想， 你都系系咪？ 系啊， 夜晚我真系瞓唔着，唔好话 醉过啊， 星期六晚咯，星期六晚我真系有一刻有谂过，不如开凉咗个房之后跟住先熄啦， 系啊， 但系心谂下，正如你所讲，我就话唔系，而家应该系冬天噶 咯， 系嘛，我再咁样开冷气嘅话，我惊即系唔觉对唔住自己啊，咁样啦，所以卒之都忍咗佢。 冇错啦， 系啦。喂，咁其实话讲开，即系啱啱过咗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咧，我买啲新嘢。 诶，买咩新嘢？ 我卒之都买咗个呢一个咧，就系吸尘机机械人啦。 哇！ 恭喜你， 终于有机械人进住你屋企。 系啊，冇错， 好科 high tech 啊，你屋企 系咪好 high tech？ 系啊， 系啊。咁其实都可以分享下嘅，咁就因为就屋企因为有猫嘅关系，咁所以咧你会发觉，尤其是呢一段时间咧，佢换毛啊。系啲毛咧多到咧， 一球一球， 一球一球咁样喺屋企 咧。佢喺嗰啲睇唔到嘅地方啊，啲梳化底啊， 冇错。 嗯， 你以为冇，但系原来啲风一吹，几嚿飞出嚟， 系啊， 几嚿呢个 一团一团咁， 一团一团噶，因为佢甩咗好多。咁同埋佢，因为咧就即系正如阿大佬所讲嘅啫，佢可能之前嘅话系匿埋咗喺嗰啲窿窿罅罅嗰度。咁当你喺屋企嘅时候，你突然间可能一开个窗，一扯风嘅话，咁咪所有嘅嘢咧 出晒嚟， 就一路隆隆 隆隆隆嚟， 可以好多嘅。 得我啊！ 十一啦，就俾吸到我咁样。咁但系我即系每一日你翻去咁样打扫嘅，其实都几费时失事嘅。咁我有一次啊，当然啦，就发小姐脾气啦，同我另外一半喺度讲，我就话：唔使再吸啦，冇啦。佢话你啲头发啦，成顶都系。再加上就因为屋企咧喺嗰啲云石地啊，即系白色地啊，系咪好角啊？你唔知点解你吸极啊、拖极啊，佢总之有一两条咧，你好碍眼嘅。 好掹整啊！ 系啦，咁点解知突然间有一日嘅话咧，就诶起身嘅时候见到，咦？点解有一嚿咁嘅嘢喺度嘅？有个飞碟降落咗喺我屋企，咁我就啊机械人啦！咁佢就系啊，佢话我听到你嘅投诉已经太耐啦，所以喺呢度话你嘅投诉系被接纳嘅，咁所以咧佢就买咗一个咁样嘅吸尘机机械人翻嚟，就已经叉咗电啦。咁所以其实就即系琴日真系用啦，咁啊系啊，即系叉晒电之后已经用啦。咁跟住咧就系用一个最蠢嘅方法嘅就系 menu， 即系你揿佢。按咁佢就嘟，即系你就啫啫啫咁跟住其實當然重要嘅就係要裝埋佢嘅 app 咧，你可以有好多個唔同嘅 mode 嘅。究竟咧佢幾時佢自己可能你而家翻緊工嗰個已經喺屋企幫你吸啊？ 即係你可以手機控制佢， 可以手機控制，係啊。咁所以佢就好好玩。 即係你而家屋企喺度，你可以控制佢屋企開工。 冇錯，甚至乎你可以校時間制。譬如好可能我而家我已經翻咗工啦，咁係咪得只貓喺屋企啫嘛？係咪？咁啊等機械人出嚟吸下，咁啊翻到屋企嘅話，你間屋乾淨曬啦，又。 可唔可以叫家人同佢玩啊？佢好闷啊，主人。 其实佢可以， 只猫骑上去噶。 冇错，因为你有时你会见喺 YouTube 有啲片噶嘛，就系呢个机械人 其实 坐上去最简单嗰一只，好似一个圆圈嘅飞碟咁样型嘅。咁但系咧就我屋企只猫因为基本上佢系乜嘢都惊嘅。咁我第一次嘅时候，我一见到喺佢间屋度出嚟，佢已经哇碌到只眼咧好大只，跟住见喐系咩嚟噶？咁跟住佢好醒嘅，佢喺个楼梯上二楼之前嗰个楼梯嗰度就喺度望一望，点解知见到佢？向住我冲埋嚟，跟住佢就冲咗上去啫。 猫好 惊 噶， 其 实猫细胆噶，你记唔记得？ 但系有啲会玩嘅。 Emily 话猫系神经噶嘛， 神经质噶， 系 啊，其实佢系神经噶嘛。咁所以咧就冇啊，佢一路喺度做紧嘅时候，你会发觉原来系几干净噶喎。虽然就慢啲，咁我就你知啦，我系心急人上啊嘛。咁你见到佢咧， 喐啊嘛，快啲快啲快！ 唔系，我直头成个撑起， 撑呢度， 自己推， 抹呢度，抹呢度， 阿信， 因为我睇住佢，我睇住佢。佢就佢喺同一个位嗰度咧，就跌，跟住探测周围有冇嘢撞到。有时佢又会咧好蠢嘅，因为咧佢唔知道佢前面有啲咩嘢嘅话咧，嗰个距离感仲系未系真系好好嘅时候嘅话咧，佢就会砰砰砰撞喺侧边嗰啲位嗰度吓，因为佢就可能系个尾尾。佢唔係嗰個 sensor 嗰個位嗰度撞落去你嗰啲，可能係抬腳啊或者係咩？我心諗點解咁蠢嘅咁？好啦，點知佢嗰啲 sensor 開始好翻啲嘅時候嘅話咧，佢就可能係一個 area 嗰度就係吸嚟。去咗由左邊，去咗右邊，右邊去翻左邊，左邊右邊，即係你明白嘛？即係咁樣吸啊！我嫌佢實在太慢啦，我心諗就，我覺得呢邊好污糟喎，但係佢就喺度吸緊左邊，吸緊右邊，我就成個捧起佢擺 阿四，埋呢度。 系啦，跟住佢就暂停，而家暂停，因为我 离地啊， 我即系会 坚离地啊，你。 佢好似 Siri 咁样噶，即系佢都会话俾你听嘅就系而家 charge， 而家系 charge 紧，而家就系暂停暂停，因为有啲 error 出现咗。 系。 跟住我捧咗佢一摆翻低嘅时候，咁跟住咁又再揿翻佢，跟住佢就开始行动。咁跟住佢就有夹。 喂，好正啊！ 但系嘈唔嘈啊？嗰啲夹嘅声。 我又唔觉得好嘈。因为其实大家如果喺屋企度有吸地嘅习惯，你都会发觉其实吸尘机系好大声，系啊，楼上楼下其实你都听到噶嘛，所以我咪就觉得好烦咯。 但系其实咧，海底又抹唔到噶咯，系咪？因为佢入唔到。 入到。如果你佢只要嘅就係你嗰個 area 係入到佢扁嘅，同埋嘅就係佢嗰個 area。如果你話嗰個台底唔係太個細嘅話，其實佢係入到嘅。咁你就會見到佢入到去嗰啲窿窿罅罅嗰啲位嘅就佢都係喺重複又重複咁樣，係喺度幫你掃掃掃掃。當然你話係咪100% 乾淨咧？唔係，但係我覺得都已經可以俾到即係90分 交代到啦， 交代到 十分啊，好高分，高分， 仲可以抹埋地嘅。 喂，其實嗱，呢個周末 可以抹地嘅。 Sarah 買咗個機械人啦，咁我都買咗。一樣嘢，其實咧原則上，阿馬師傅嚟過屋企啦。咁好耐之前，我一年前搬入嚟嘅時候咧，因為覺得個屋企比較細啦，咁我就冇買到梳化椅嘅，淨係買咗兩張巴凳啊，即係人哋嗰啲酒吧嗰啲咧高腳凳啦咁樣，就覺得唉坐喺度睇都 OK 啦咁樣。但原來巴凳呢樣嘢咧唔坐得耐嘅，你睇電視 好耐又會痛㗎， 睇一個鐘， 你點解會買巴凳？ 你記唔記得啊？ 巴凳唔係揾嚟喺屋企度歇坐㗎嘛？ 你諗住自己做巴女， 巴仔 滿足一下。 满足啊！当自己去酒吧，哇！我近呢几个月不停想买翻一张似样嘅， 一定要啊！梳化啦， 你知边晾起只脚嘅巴凳咧？ 你搬一个地方 坐嚟睇电视，睇睇下你会 点会可以承 完全 承受啊？ 打交叉，我第一时间抌咗 佢。我都系咁话，你唔系喺屋企必须要有嘅，我觉得系两样嘢。就是、如果你搬一个新嘅地方，就系你要买好你嗰张床，同埋嗰张梳化椅。 我冇啊， 其他乜嘢都 过去呢一年都冇梳化噶，嗰张巴凳咧，我越增越坐越增，咁因为咧巴凳呢样嘢咧，揞住你条腰骨。 你咁坐地下， 又掂 自己。我想问下，点解你会买巴凳？ 系啦，点解咧？ 就算你 我身边有人话巴凳 OK 啦，冇咁去攞左订咁啦嘛，咁样买。 我宁愿你铺块嘢，整两个大箍绳 啊！系啊， 总之 思维啊， 我终于喺个周末买咗，即系喺网上一张大大张嘅 sofa 啦， 单座位 ，one sitter 啫。 温斯坦其实 one sitter 得噶 啦，one sitter 都够，同埋佢系大大张嗰啲。 有人同佢一齐坐埋睇电视啊， 系 咪？ 我而家都系一个人睇电视。 唔系叫佢哋继续坐巴凳啦。 唔系，如果系我嘅话，我就会啦。因为如果系我自己需要嘅，我梗系会买一张 嘅， 就系我自己觉得 舒适嘅， 好正。 我先 过 翻一个正常人过嘅生活，就坐翻梳化睇电视。 你有冇流眼泪啊？ 有，我咪即系梳化喊咗阵。我中意个梳化用咧。 梳化真系好紧要。 其实你点解要咁样去委屈自己咧？你知道你自己有咁嘅需要。就唔使谂啦，系嘛？一张 sofa， 好似单座位 sofa 呢啲嘢，我会买单座位，好平啫嘛。 睇下你啊，有贵有平， 可以好贵， 有贵有 可以好贵，但系真系好舒服嘅。 系啊，梗系啦。你谂下，你窝落去好似有人包住你，拥抱住你，几温馨。 起嗰啲真系噶，过万噶，我都见过。 冇错，好贵都有， 可以好 贵 噶，同埋好靓。 正式有翻啲少少家庭温暖啦，好开心。 咁你咧，做咗啲咩啊？ 我 星期 六去咗打边炉，同班朋友。但系咧，因为佢玩铺头咧，佢未攞大牌啊，变咗咧。哇，好耐啦！ 匿埋打， 系啊，即系成个几月啦，都未有大牌，又做唔到生意。 唔系噶，系要噶，起码噶，系啊， 但佢 唔系咁容易攞噶。 我觉得咧，睇住， 但 系点 解拣呢间咧？即系人哋介绍 朋友啊嘛， 朋友 地方啊嘛， 支 持下佢，支 持下啦吓，咁就。都幾開心，幾好玩。 打邊爐幾時都開心噶啦， 係啊，真係好開心。 有乜嘢啫？冇所謂噶，食嘢。 唔係最緊要啲好食，咁又成班朋友傾下偈啊。 食啲咩特別嘢啊？有 食咗一個聖子皇， 係 就有一大盤牛肉 啊， 跟住佢嗰個湯底，我覺得幾靚嘅，就係一個椰子雞，但係得半隻雞啫。嚇咁啊，裡面佢放椰子之外咧，啊佢好得意喎，佢放木瓜喎，木瓜係綠色嗰啲木瓜喎。我覺得幾夾。跟住都是一般嗰啲嘢啦，但系因为我觉得咧，如果系譬如话有朋友做生意咧，我点都会支持一下嘅吓，呢啲即系大家 应该嘅，系联谊下 支持啦。 係咪？因為佢話俾我聽，佢仲未攞到牌咧，唔、可以正式做生意咧。咁、我覺得即係點都要去 幫助一下 咯。係 明白。好嘅、okay, ，好啊。呢排又都相信係好好嘅日子，就去打邊爐咧。我星期五晚又去打邊爐啦。 周街都逼滿 人， 一棟就係 嘅。同埋你就係你買餸啊。系啊，今个就系会问你噶啦，去到你一买嗰时候点啊？今晚芭比佢定打边炉啊？佢哋就会系咁样啦，已经准备好晒啲嘢啦。 你知唔知买嚿豆腐都有学问啊？我今日买一嚿豆腐又俾我阿妈闹。 系。打边炉嘅豆腐， 淋豆腐啫嘛。你觉得会唔会有机会俾人闹啊？ 会，因为其实诶，搵嚟做啲乜嘢嘅话，个豆腐系唔同嘅，硬豆腐定系软豆腐？ 系淋豆腐。淋豆腐， 你要淋豆腐， 一嚿淋豆腐， 但佢闹你乜嘢咧？ 你估下， 我知道我知道，系你拎到翻你散晒成 嚿，唔会，嗰只个胶袋正常嘅，一拆出嚟佢话，唉，你点会买呢啲淋豆腐噶？原因因为我个淋豆腐咧系近一个边啊， 哦， 佢话你唔好买有边嗰啲啊， 巢皮嗰边啊， 点解啊？我中意食边噶， 佢话冇人买呢啲边噶，你梗系唔识买， 梗系买中间啦， 系 啊，啲边梗系俾你啦，睇你个样就唔识，系咪？ 我真系呆咗，咁都俾人闹。 系嘅， 你知唔知啊？ 我唔知道， 其实呢 个 真系 冇乜所谓嘅豆腐， 系咯，有啲人唔介意嘅，可能百冇唔中意，佢可能佢咁多年都系买去中间，唔得啊嗱，阿姐我一定要中间嗰嚿，可能佢系咁 嘅，系啊，即系等于面包啫嘛，系咪啊？我中意食埋皮噶，即系面包皮， 有啲人唔食噶嘛，有啲系都 有啲唔得噶嘛， 生果都系噶，有啲人要连皮食，有啲人要切咗佢， 系真系要我真系想喊啊！你要咁对我， 其实我觉得咧，马伯冇系借啲嘢闹你啫， 系啊，搵唔到借口， 冇乜所谓。 我开始我怀疑自己嘅身世， 其实系咪佢生嘅咧？可能唔系马伯冇生，系牛伯冇生嘅，搞错咗咁多年啦。 所以你有四个胃， 牛马都不分啊！喂，好啦，二十度几分，相对湿度60%，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啦。先系10:30新闻财经交流消息，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通关要逐步有序，相信初期以广东省先行，目前仍然在度商讨开放的口岸。他透露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例如给探望长者和奔丧等的因恤理由，以及有商务需要的人士首批通关。林郑月娥表明，通关之后免检疫进入内地是有条件，必须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持48或者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需要上载安心出行记录。过关之后亦都要接受内地的健康码系统，俾系统能够监察有关人士的行踪。他说如果香港的安心出行只是小规模使用，不能够达至通关目的，政府正是积极研究将进入政府处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扩展至更多的地方。他又说明白部分无意到内地人士不满同样受到限制，但由于涉及公共卫生事宜，希望公众谅解。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商界欢迎明年二月有望同内地有较具规模的通关。但是二月是农历新年，很多厂商在年底前就需要处理资薪和赶货等问题，如果能够提早到一月通关会更加好。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通关需要逐步有序，首批涉及因恤和要到内地签约或者来港上市等的商务需要人士，史立德就希望可以涵盖厂商。他说如果健康码实名登记是无可厚非，相信大部分的厂商都愿意配合。他又说广东的港资企业有20,000+厂商和员工，此外亦都有金融、法律和保险从业员，在香港工作但是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和跨境学童等，期望通关初期每日的限额有1,000至2,000人。 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今日起至星期四在北京举行，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重点研究全面总结党的一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问题，以及审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稿。相信是会议会场的京西宾馆附近一带今早加强保安，会场外和附近道路有多名公安和便衣警员戒备，并停泊多架公安和特警的车辆，现场亦都实施交通管制，禁止车辆接近宾馆。中国政府援助卢旺达第二批300,000剂国产新冠疫苗运抵卢旺达首都基加里国际机场。中国驻卢旺达大使馆经商参赞王嘉欣和卢旺达卫生部生物医学中心部门负责人陶伊斯密等前往机场迎接，并出席交接仪式。陶伊斯密高度赞赏和感谢中方自疫情爆发以来对卢旺达提供的支持和帮助。他说中国为全球疫苗公平分配作出重要贡献，展现了大国担当。王嘉欣说在双方团队密切配合下，第二批疫苗在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顺利运抵基加里，是两国患难与共团结抗疫的延续，亦都是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生动诠释。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转凉，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天晴和干燥，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59%，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26点，跌44点，总成交金额464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8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72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59蚊，跌8.4；药明生物93.75元，跌8.15；阿里巴巴156.1元，跌3.8；盈富基金24.98元，跌1毫；美团271.2元，跌5.6；海底捞23.35元，升2.3；中国平安56.1元，升2.05元；银河娱乐44.9元，升2.95元；恒生中国企业89.44元，跌1.8；快手91.9元，系跌3.3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5，日元13.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5，人民币6.399，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2。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0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6,830蚊，升1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9.64美元，卖出1,820.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跟进翻啲交通意外啦。粉岭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金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金钱村呢一段咧，只系一大车多啫。咁至于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咧，去上水方向，近住粉锦公路呢一段反而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去古洞路对出。就系粉岭公路去上水，近住金钱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一带咧仲系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去上水方向，近住粉锦公路呢一段都系挤塞，排到去古洞路对出。咁喺荃湾路去屯门，近住环宇海湾慢线嘅交通意外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啦，而家只系近住丽景村嗰段咧比较挤塞。三号干线即系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嘅交通意外咧，大半个钟之前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三号干线去尖沙咀，近住奥运站呢一段咧仲系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海丽村。 咁喺山頂道有山泥傾瀉，而家山頂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馬紀仙峽道之間呢一段路咧，仍然係要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重型車輛咧不能夠行頭先講嗰段路啦。新巴路線 X15號咧係會加強全日服務，大約20至30分鐘一班車，並且會加停山頂道太古大廈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係咧就會不經橋福道同埋文輝道噶。咁另外新巴路線15號咧就只會提供來往中環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峽道嘅服務，介乎灣仔峽道咧至到山頂總站嗰段服務就要係暫停噶。咁因為呢一個單線雙程行車措施嘅關係啦，而家馬紀仙峽道上山方向龍尾排到去富匯豪庭對出，山頂道落山咧車龍就排到去山頂道油站對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丽景道一段挤塞，排到去滨景园对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屈地街。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将军澳道落返去观塘道嘅支路呢都系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鲤鱼门到鲤鱼门广场去油塘，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守护香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响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Hello， 大家好，我系 Mike 曾比特。点样先算系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放松快活人。 好，星期一嘅风骚快活人啦，10:40噶啦，21度嘅气温，一路咁样温暖上去吓，咁啊，希望天气咧就唔会太冻啦，大家出街咧就会开开心心啦。相对湿度57%嘅，讨论区上面咧睇到嘅咁样嘅文章啦，咁样嘅，你觉得咧男仔女仔咧会唔会因为咧大家住嘅地方唔同咧，或者远咧就唔追咧？嗱，以前曾经讨论过呢个类似嘅问题啦，咁样，咁我自己就觉得咧，香港其实有几大啊，系咪先？坐车都唔会坐好耐啦，就算坐咪最多坐一个钟啊。咁但係喺討論區上面咧，呢一對男女咧就去到買樓啦，因為要結婚啊，傾到結婚買樓買邊度咧咁樣。男仔屋企咧住新界嘅，女仔屋企咧住香港嘅。咁男仔嘅媽媽就話：咁梗係買翻新界啦，因為你翻屋企咧就易啲啊嘛，你兩個近啲啊嘛咁樣。但係個女仔覺得點解要就曬你住新界咧咁樣？我住香港嘅，咁女仔諗咗一個叫折衷啦，不如咁啦，一人行一步啦咁樣，好似啲賣，一人行一步啦咁樣，九龍啦咁樣。咁點知咧？嗰個男仔媽咪咧就死都唔得新界咁樣。咁最後傾下傾下咧，傾到咧分手喎。 係 好得意啊！即係我覺得原來咁樣只係，如果你坐地鐵幾個站啫嘛。即係如果你講九龍同新界，佛不聲過咗去啦，會因為咁而分手喎。你會唔會覺得其實而家啲嗰啲婚姻啲有少少某啲人啦都幾兒戲？ 我覺得咧，即係如果我自己意見咧，就兩個翻工。 係啊。 梗 係就唔 係 就阿媽， 咪 係啊！阿媽一個禮拜見一次啫， 係啊， 係啦，你有幾可以翻去，同埋翻好易啫。 但我懷疑會唔會金主就係阿老公個阿媽？ 唔係喎。 佢话咧就系男女都各俾一半嘅， 各俾一半啊。咁样我觉得就真系应该，其实关阿妈咩事咧？ 系咯，两个自己安乐 喎。喺呢件事里面嘅话，我唔系喺度睇紧话，即系佢哋嘅感情有几咁即系脆弱。我反而会觉得就系好多时候咧，爸爸妈妈。就雙方的家長在兩個兩口子的事當中的話，你們要懂得放手。 是啊， 就是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這樣的話，要搞到大家不開心的。 啊、不放手。 是啦、啊、你既然是一個老人家，你是一個過來人，我想呢有時有很多東西呢自己的仔女都要大了，他應該是要好好地這樣去給他一個自主權他們。 嗯， 我覺得反而是這樣。 是啊。 是吧，你怎麼看？ 肯定是自己话事噶啦，即系两小口子自己安乐，你中意点搞就点搞。 系咯，点会因为呢件事闹交啫？ 即系你 open kitchen 就 open kitchen， 咁啲老人家又话唔好话开放式厨房，成屋油烟啊，咁佢两个都唔 有一百件事可以拗嘅。如果呢个 系啊， 系冇，你觉得啱。 同埋我会觉得一样嘢就系，即系其实你如果因为咁样，因为阿妈想买嗰层楼嘅话系近，我可以翻入佢屋企嘅。其实坦白讲啊，如果系唔翻嘅，就算系住喺隔篱都唔翻嘅。 嗯，啱啊。 我想讲系呢一样。 唔系啲阿妈又。 唔關遠近事， 唔關遠近事， 個心態 過咗你過你門口啊，唔入就係唔入噶啦。 或者阿側新抱本來就係唔想咁近啫，係咪先？佢屋企 其實住得太近， 又唔好咁諗，係啊，即係其實又唔好咁諗。但我又覺得嘅就係呢一層樓你要搞清楚先後次序係咩先。其實就係你哋兩口子嘅一個安樂窩，咁你哋咪係兩個自己決定，兩個商量咪得咯。點解又要將嗰啲四大長老又要即係擺埋落去咧？即係意見根本係唔關事。 冇可能達成。 我有聽過。试过是怎样呢，就是说个男朋友和个女朋友两个一起同居，然后跟住他就是说呢个男朋友将锁匙交了给阿妈。 哎，出事了。 阿妈得闲就上来买嘢。 阿妈得闲就上来煲汤啊，压嘢啊，将你啲嘢你移嚟移去啊，抌你屋企啲嘢啊。咁样就会好大件事。其实我觉得就係即係自己亦都要守好个门口囉。 所以头先呢个我觉得个男仔点解要俾阿妈参与意见呢， 係啊。 你同阿妈讲，哎呀决定咗囉，唔好意思啊。 係啊。亦都要阿妈明白囉。我明嘅。好多时候阿妈同埋阿爸喺呢啲咁嘅位嘅话，即阿爸好少嘅，通常都系阿妈嘅。即係双方嘅阿妈嘅。係咪，但我就觉得始终我都系觉得真系啦，你个细路大㗎啦，你要放手啊。 分手，你话作为阿爸阿妈，心里边系咪先？即系你会唔会觉得唔开唔？ 但系为咗你， 系为咗你 咯， 冇咗段婚姻， 唔关你事喎。但系件事系咪？ 同埋佢对一世啊嘛，即系对个老婆啊，或者对个老公啊，对一世。 以及你咁样嘅话，你系会令到你嘅仔永远都夹喺你同埋佢个老婆中间，咁样 任何 嘅 decision 以堪咧。 阿妈下一次都可能系噶。如果佢阿个男仔个态度唔改变咧，阿妈话咩？阿妈话咩？ 系啊，喂， 我觉得系妈妈。我與其若果係呢件事嘅話，如果係媽媽識做嘅，你好過你將個仔擺喺一個咁嘅 situation 嗰度。 最快咧就嚟緊過冬啦，跟住住咁近，過冬梗係去我媽嗰度食飯啦。 點解唔去我阿媽嗰邊咧？ 係啊， 所以大家都明嘅， 係 啊，永遠都係要去兩次嘅。 係啊， 過冬又要去兩次， 正日又要去 拜年又要去兩次，咁樣都明嘅。係啊，就算係嘅話，初一翻我屋企啊，定係翻你屋企都可以㗎。 係啦， 初一咪通常翻男家嘅咧。 冇得讲噶， 冇得讲，你中意点咪点咯。 睇下边个强势， 跟住又唔系，又氹你初二开年好啊，汤鸡啊， 冇错，做冬应该即系系嘛，翻边日咧，正日要翻边度咧，都唔系冇试过。 年三晚又一关啦， 系啊，做冬有一关啦， 系啊， 初二开年又一关啦， 跟住中秋咧，中秋都要食饭噶，重阳可以唔使你啦。 万圣节咧，万圣节一日。 万圣节两小口子自己喺度鬼打鬼 所以人同人之间沟通都系早啲倾好清楚嘅。好，10:46， 点解又打你只眼？ 我向你眨眼，翻嚟行走江湖啊！今日，同埋一阵会有网上情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二人一马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咦，呢首歌犀利喎！大家饮杯。 哎，阿妹妹过嚟， 妹妹好，系啊，蓝色嗰个。 望常情，母亲的手，自从阿妹结咗婚之后搬离开咗屋企，比较少同妈妈去买嘢。有一日妈妈嚟探阿妹，想佢陪佢出去买下衫，因为老人家冇人陪佢，佢觉得一个人出去买嘢好唔习惯。阿妹觉得唉，买嘢都要去，好多嘢做喎。唉，好啦好啦，是但啦，陪你去行下啦。阿妹同妈妈行遍好多间卖衫嘅商店，妈妈试完一件又一件，件件都话唔鍾意。时间一分一秒咁过去，阿妹觉得好攰，好冇耐性，觉得阿妈好麻烦。后来终于喺一间铺头里面，妈妈试咗一件外套，蓝色嘅，佢话好鍾意。阿妹陪佢试身室嗰度，呢件衫嗰啲钮好难扣，妈妈扣咗一两粒之后开始扣唔到啦。阿妹知道妈妈双手因为关节炎，所以扣钮嘅时候系有麻烦嘅。佢扣嚟扣去都扣唔到，面上非常之唔好意思嘅表情，觉得好似阻住咗阿妹咁样。望住妈妈嗰种尴尬嘅神色，阿妹突然之间觉得非常之唔好意思，好内疚。佢隐藏眼里边好似就嚟要流出嚟嘅泪水，伸只手帮妈妈扣好翻啲钮。喺镜里边，妈妈着上呢件新衫好靓啊，终于买咗啦。但今次呢件事喺阿妹记忆之中留低不可磨灭嘅印象。嗰日整天嘅时间，佢脑海里边都系谂翻。佢见到妈妈想扣楼扣唔到嗰个模样，呢一对而家连扣楼都有麻烦嘅手，曾经喂过阿妹，拥抱过佢，安慰过佢，帮佢冲凉，帮佢着衫，最重要系呢一手曾经照顾过佢，而家呢一对手扣楼都扣唔到。夜晚嘅时候，阿妹行去妈妈间房。捉住佢对手，同妈妈讲：妈妈，呢一对手系世界上最美丽嘅一对手。喺心里面，阿妹好感谢上天，让佢用全新嘅观点认识到一个充满爱心、奉献自我嘅妈妈系咁珍贵无价。

冇错，遇到呢个美好的天气咧，心情都特别好嘅。好似李思琪姐姐话斋啦，同埋佢咧有危险都咁讲嘅就系一班朋友咧系特别开心嘅。 都要多谢思琪姐，因为星期五咧我去打边炉嘅时候咧，其中有一位嘅朋友咧就系成日都会同思琪姐会见面嘅。佢话思琪姐有听我哋嘅节目，佢话我哋仍然系咁落力抵赞咁样嘅。 多谢思琪姐。思琪姐咧系我细个时候嘅偶像嚟嘅， 我都系、啊。 你知唔知佢系香港公主嚟？ 当然系啦，唔、单止咁样啊，把声又好听， 同、埋 以前。其实佢好多劇集都好出色嘅， 你觉唔觉得其中一 个相逢 啊？我以为你想讲配音咧，佢以前配一个好成功嘅叫小宝， 猪仔小宝嘛， 猪仔与小宝叫 合 家欢， 你唔识噶啦， 唔识， 你就得无敌铁探长嘅啫，硬朗生。我哋以前系睇呢啲嘢噶，唔好意思。 你真系唔识啊？ 大家唔知道我哋讲。 我都话我细个系好迟先有电视机。 哦，系啊， 系啊，我系听收音机大咯， 系 啊，系咁 咯。所以你识得嘟嘟叮叮， 嘟嘟嘟咩？佢迟迟出啊， 迟迟出， 唔系 迟迟 叮啊。 啊，真系唔知有冇人听过咯，好想问翻你。 好，喂，十一点钟啦。 增176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减少464宗，时间六日再次下降至2000宗以下，累计38000几人染疫。再多13名的确诊患者不治，累计2980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有1733宗，其中首都圈占77%。韩联社报道，因周末检测量通常较少，好难视为疫情趋势得到控制。由于南韩由今个月一号起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人口流动量增加，加上天气转冷，民众嘅室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多等，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今朝早天文台录得最低气温18.1度，是入秋以来的最低纪录。预测本港地区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天晴同干燥，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75点，跌94点，总成交金额574.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4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50点，跌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跌6.2；药明生物93.8，跌8.1；盈富基金24.92，跌1.6；阿里巴巴156.5，跌3.3；美团272.6。六跌4.2，海底捞22.85升1.8，中国平安56.2升2.15，银河娱乐44.15升2.2，比亚迪股份305跌6，恒生中国企业89.3跌3.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497，瑞士法郎8.524，澳元5.756，加元6.254，新西兰元5.547，欧元9.001。每百日元对港元6.85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83。日经平均指数报29590点，跌21点。港金现价报16900蚊，升19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8.84美元，卖出1819.3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啦，山顶道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山顶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马纪先峡道一段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重型车辆咧就不能够行驶上述嘅路段。新巴路线 X15 号咧就会加强到系全日服务啦，班次大约系20至30分钟一班，咁同埋咧会加多几个巴士站啦，就会由山顶道嘅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

哈佬夜歸人， 梗有啦，盧遠 好中意啊， 麗的電視啊嘛， 首歌仲要係有首歌噶嘛，哈佬夜歸人咁噶嘛， 我唔記得啦， 講一啲歷史先。嗱，呢、 啊 這個節目咧，哈佬夜歸人咧就係1978年7月3日喺呢個 CTV 啊佳藝電視啟播嘅， 係咩？唔係麗的， 係咯，我以為麗的電視 嗰個另外一個。嗰、那個叫做貓頭鷹時間， 哈佬夜歸人，我一路都以為 貓頭鷹時間，我又可以講俾你聽喎。嗱，貓頭鷹時間就1979年後來做嘅， 我爭一年 至82年嘅深夜成人節目，而哈佬夜歸人早一年啦，1978年7月3日喺佳藝電視啟播嘅成人節目時段啦，佢姑且叫成人節目，由紅極一時佢咁寫咋，紅極一時的嚴星陳慧英， 哇呢個一定有。系啊， 好劲噶嗰阵时， 英姐好劲 啊！联同卢远先生， 系啊，卢远 有一个叫廖淑仪小姐，同埋另外一位我都觉得好靓嘅，即系嗰阵时啊，即系我而家好耐冇见过，叫易家，听唔听过啊？ 唔知 担任主持嘅， 我真唔识易家点嘅样，麦家我识， 好可爱嘅样， 似唔似麦家咁？ 咁啊 咁啊， 咁又唔使做，咁又唔使做， 麦家有啲似你 啊！麦家型好多， 麦家好劲噶， 光头啊嘛，光头。 喂，但系麦家先生最近身体好似唔系几好，甚至好似有啲消息传咗，唔知啊而家。好啦， 未经证实嘅，我哋 未 经 证实嘅， 点样都可以。 好啦，总之呢一个《哈佬夜归人》咧播出一个多月之后，即系8月22日，砰！你知啦，街市倒閉，所以就冇咗啦。咁、我想講乜嘢呢？就話我當時咧曾經咧係呢一個《哈佬夜歸人》嘅 PA 嚟、 你肯定係想入呢一組，所以加入 啦。係啦， 依我不大， 仲要專係 serve 陳慧英小姐。 咪就係咯， 你講得啱啦。 幫你借衫， 你講得啱啦。有一日，我而家就講啦。有一日，我哋咧就阿盧遠先生啦，即係頭先我所講個班底啦，男男女女一齊喺個山上邊草原遍地咁樣，跟住咧。 佢哋要出外景， 佢哋要拍外景咯。嗱， 其實我冇睇過 出外景咯。咁咧，當日咧仲租咗一部靚嘅車嘅，即係佢哋有又喺草地度行嚟行去啊，跑嚟跑去啊。另外有車上邊啊，飲下紅酒啊，嗰啲咁嘅景， 鄉居美人啊，仲有酒啦，肯定有 糜爛啊，上流社會嗰啲咁嘅感覺。 我中意啊，不如復拍咯。 我做乜嘢咧？就係。啊喂，阿英姐啊，叫陳慧英，喂，你跑啊喺個草地度，我哋慢鏡，哇！ 唔衰嘅你， 著咩衫啊？ 唔 係 我 叫 啊， 唔係 我叫啊，導演叫， 導演叫，我聽你話你啊， 唔係啊，我話導演叫，跟住就話，誒，咁我著高踭鞋，誒梁繼章幫我挽住你高踭鞋，咁我就挽住高踭鞋咯，當係我任務就係一路跟住佢咯，係啊， 你著咩衫跑啊？ 咪咯，重點唔係高踭鞋嗬， 係啊， 係佢跑啊嘛， 慢鏡， 係啊，仲要係慢鏡啊，自己慢鏡啊，定係你係照常跑，但係翻去播慢鏡啊，有兩回事嚟㗎喎。 嗱， 我唔記得啦，但係嗰日出咗一個，頭先我咪走過呢個。炒分的日子嘅嗰日出咗一个问题，令到个拍摄咧系停顿咗好一段时间， 系咪同件衫有关？ 同架车有关？ 同架车有关？ 嗰日个车有关？ 死火无端端？ 唔系 哦，同架车有关哦，借翻嚟 架 车， 令到有一个主持受伤。 哇，咁都得？ 喂，所以有时咧，意外就系意料之外，你完全咧谂都冇谂过会发生呢个意外嘅。唔系，咁又冇咁嚴重。如果冇拉 break， 好嚴重噶啦。話説咧，嗰日咧就係咧一眾主持啦，就坐喺個車度，跟住影咧，嗰啲主持落車，即係好型咁啦嚇，慢鏡咁啊影佢落車啦。但係嗰日咧有一個默契出咗錯，即係話咧阿盧遠以為阿易家咧喺嗰邊出， 哦，夾到佢， 原來易家係跟住佢出，咁啊盧遠一出。望都唔望，好潇洒，嘣，三蚊埋到门，就夹到只脚啦。佢伸只脚出嚟先啊，伸只脚出嚟先啊，就夹到只脚，啊咁，叫呼一声，咁就休息咗好一阵子，因为真 系 好痛。 咁都唔关架车事啊，其实系关个人事啫。 唔系，我只系想讲意外就系咁咯，系咪？佢一定唔会有心夹佢啦。佢亦都如果佢知道佢闩门， 好难讲。我觉得系有冇心夹。 系啊，佢痛嗰只点样嗌出嚟？可唔可以讲？ 系啊，系好夸张咁啊！哇哇，好痛啊，好痛啊！ 咁一定系乜嘢啊？都可以知道究竟佢系点样佢 系咯， 就冇搞错你 系 咪 啊？或者 拍 摄 拍摄过程之中呢啲嘢真系好常有，系咪先？就 系想知道英姐跑步啊吓， 我都系 英姐跑步有冇发生意外啊？ 系啊， 冇发生意外， 啲楼又冇爆啊， 又或者件衫有冇弹啲嘢出嚟？我意思个楼， 啲楼弹晒啲楼， 两粒楼， 系有冇爆？有冇爆啲楼？ 有两 粒 楼 弹出嚟啊嘛，系咪？ 讲呢啲， 哇正啊！好到你， 马小强 啲咩嘢？ 哇！我嗰次咧就都算几， 你拍咩啊？ 嗰次唔系做个 show 嘅，个 show 咧就 即系咩电视台嚟嘅？ 响嗰一个录影厂直播嘅嗰个节目系 直播 嘅，直播嘅。嗰陣時我度一條橋，因為 邊類型嘅節目啫嘛？ 綜藝唱歌嘅，咁嗰個女星咧係啱啱嗰啲叫青春玉女，咁我諗一條橋，佢就喺個頂嗰度，即係錄影廠個頂嗰度咧就坐。 你係負責乜嘢編劇？ 係啊，編劇嘅就度橋嘅啫嘛，係啊，即係度啲機密，可以點樣出場靚仔啲啊嘛。係。咁佢 你自己行出嚟咁就悶啦，係咪？ 因為佢嗰啲有 喺嗰度門大門口入嚟嘅時候，好多人又試過啦，係咪？但係高柏飛嗰啲時候都係咁啦，嗬？喺個台嗰邊邊去咗嗰度咁樣，係咪？ 咁啊設計咗，因為佢當時咧青春玉女，又唱歌跳舞咁嘅，我設計咗。 係。 佢同意噶嚇，佢經理人都同意噶，就喺個頂嗰度坐住個千秋吊佢落嚟。咁因為佢問我個 咁就要經過佢同意先， 係啊，梗係啦，坐上去啊嘛， 好危險喎，有咩事 真 係買保險啊？ 六米有嗰啲電視台 一定要買保險， 六米高個頂係六米高，咁佢跟住佢諗下，經理人都問佢啊，佢係嗰啲即係肉類型 啊，會唔會畏高啊？驚唔驚啊？ 係啊，問咗佢噶啦，同特登。同佢因為頂嗰度掛燈嘅嘛，特登叫佢 試下 喺燈槽上邊嗰度，係 啦，你望 下 先嗱，因為咧會扣好。 其實咧，我睇你仲驚過佢， 我驚啊！ 因為你哋做嘢嗰啲人仲驚過佢，係咪先？ 我諗嗰時就唔驚，後來又驚啦。 係啊，冇錯。 做 show 嗰時啦，哇！拍曬手掌啊，係直播嘅，直播嘅。咁跟住咧，冇預錯咗一樣嘢。雖然個頂係六米，但係佢坐個千秋咧，就要喺個頂之上。 嗯，再高啲，咁咪就睇到曬啲燈。 係啦，如果唔係就會見到你 吊咗喺度， 坐住喺度好肉酸噶嘛。係啊， 即係要佢收埋佢上面先。 係啦， 但都冇問題㗎，其實 係冇問題。但佢又再喺度鬧啦，已經話，即係又話六米，而家點止啊咁樣。 係啊，六米我就冇問題，係 啦， 六米半我就 六點一。 有时是这样的嘛， 真 的是 啊， 其实是根本 他是害怕，他是害怕，事实是。 但我想问你那个千秋的设计呢，是不是空浪浪的，还是有没有安全绳？ 有，一定有安全绳的啦，第一绑住他的腰的啦，不是我们都不够胆啦，没人够胆的。 他制你都不制 的。千秋亦都是有些歪一吊住的啦，总之。即安全咧，系有絕對安全嘅。 嗯嗯。 咁啊，哇！佢諗到個畫面已經好靚啦，跟住佢落咗嚟千秋咧喺度。 啲千秋應該有啲咁啊，翹住嗰啲 花。 咁其實幾好啊！ 白色嘅佢又著曬白色裙啊，有一頂小帽仔，白色帽仔係打側個額頭。 哎呀，我知邊只啦，日本偶像嗰啲係嘛？係 啊， 拍完方位 衫，一個高陽， 仲有一對白手襪，嗰時興噶嘛，哇！佢諗住話正啊！ 再世周慧敏咁樣， 唔係咯， 要圍喎，大佬。 哇，好嘢，好嘢，好嘢！跟住請我哋乜乜乜咁落嚟啦，跟住你個 spotlight 打上去，啲人咧就會好期待。 好哇，係嘛？ 係啦，哇啦！ 啊，前面冇喎，原來上面都掉落嚟。 就同佢夾咗啦，見到呢個人先好開唱歌。 係， 因為你只腳好肉酸咁唱歌。係 冇錯，做乜嘢啫？见到 只 脚喺度， 好肉酸 啊！只脚揈下揈下要唱紧歌， 有冇只鞋啊？ 有啊，白色嗰啲鞋啊， 好靓啊，包女鞋咁样 系 嘛？ 系啊，因为佢阵间会一路唱一路跳啊嘛，你谂个画面几靓？嗱，计好晒啦，嗱落嚟大约系分半钟， 嗯， 因为计过 落嚟成分半钟噶， 系啊，唔好太快，因为快得就真系吓死。 烟草系啊，因为 慢咧又唔好太慢，因为你等极啊，好嘢， 唱完都未落嚟， 我咪肉酸啦。咦？点解有声嘅？一听到嘎嘎嘎声就弊啦。 其实唔单止有声，其实如果你戳下戳都肉酸。 蹬下蹬下， 有冇定系蹬蹬一格？ 系啊， 蹬一 咁咧就讲明。 但系唔系人走噶嘛？你机动啊， 机动啦， 机动唔会蹬下蹬下嘅理论。 即系机器嘅嘢。 你而家讲紧 你嗰啲齿轮都会出意外嘅，就系啲齿轮啊，系啊。 但系佢个麦收埋嗰啲嘎嘎声。 总之有啦，个米次就我要唱 live 啊嘛。嗱，我同佢讲咗，你落到嚟见到呢个样咧，都唔好唱住，讲两句先，即系讲嘅， 打下招呼先， 系啦，喺度打招呼啊，问一问问啊。咁啊，哥哥，听到啲声，我死火啦，即刻个 即刻删 到 远。 你冇靴嘅咩？你唔遇嘅咩？唔遇到嗰啲声系会都几嘈下嘅咩？啲歪哑声。 全部都有。但唔系全部试过系正常冇事嘅，歪音冇可能有声嘅。跟住咧，去到直播先有声，你就弊噶啦。大家全手都好紧张噶啦，跟住有个经理人已经冲埋嚟，唔会有事啊嘛。即系捉住我哋，系啦，即系佢闹先。我死啦！惊真系惊，去到咁上下，唔喐喎。 落到嚟，好似落 未到啊，半天吊咋，即系去到死米咁样，好惊啊！ 系咪安排？ 跟住佢讲两句之后， 喊啊！ 好惊！ 喊啊！真喊啊！系惊啊！佢依家唔上唔落，你惊唔惊噶？我都惊。 咁安排唔系咁噶嘛？ 系啊！ 你玩我啊？ 系咯。 但系入佢心里面啲 O S 又唔可以讲 啊。跟住个 M C 已经开始醒目噶啦 ，M C。 但你出埋街噶啦，我 唔系啊 ，live 啊，即系 M C 快啲出嚟先啦，即系睇下点样样啦，睇下够 唔够啦。M C 嗰度唔好俾佢个样梨花带雨咁 系 咪 啊？即系因为你好明显嘅喊声嚟噶，跟住点算咧？嗰个人谂住，哎，即系最弊呢啲决策时间。叫佢升翻佢上去， 吓！ 叫佢升翻佢上去啊！即系 唔升翻佢上去啦，系嘛？ 唔知边个决定升翻上去，仲犀！ 佢未唱噶系嘛？ 未唱啊！即系佢喊啊嘛！ 点解唔喺四米嗰度俾佢唱晒，即系升 佢 上去咧？ 佢情绪失控啊嘛！ 佢唱唔到啊！ 情绪失控，真系唱唔到。 咁冇办法。 喊啊！ 喂，嗱，你话人唔应该升翻上去，咁你话啦，唔升上应该点？佢又唔落，又唔 跳落嚟， 系咪？你又唔可以话你唔升，即系升上呢个决定未必系错。 因为升升下你又唔得，佢又落翻嚟。 又啱。 总之系啲机械出咗问题，跟住佢真系好惊，惊突然间，砰一声跌咗啲嘢落嚟，佢跌咗鞋落嚟，即系佢好紧张啊！佢因为个人紧张嘅时候，我真系唔 即系佢升翻上去，跟住佢好咧气啦。 系啦，可能嗰啲鞋咧砰跌咗只，已经全场好惊噶啦。跟住就唯有 cut 咗去第二度啦，即系唔梗唔会直播呢啲嘢啦。 M C 梗系讲啲嘢啦，拖住先， 跟住睇下点样搞啦。跟住成班 F M 嗰啲涌晒出嚟，睇下点样搞， 系咪？ 揽唔到， 跳落嚟，跳落嚟， 佢升翻上去咪得咯。 升 住 啊！ 真系坏咗，真系坏咗。呢个 唔想又唔落， 想唔落。 哇！咁 最后跟住真系揾两个人，揾两个啲手足咧， 抱翻落嚟 ，Q 住就准备落去啦。其实都好惊嘅，你扶住佢，你唔通吊佢上去啊？好惊！佢总之佢坐住个剪手，佢就会觉得安全啲嘅。你唔好要佢离开，即系已经碰 咗系啊系啊！你要离开佢仲惊啊！ 好惊啊！总之又陪住佢， 应该笑。其实我觉得系应该惊嘅， 系好惊。你谂下，当你一只鞋碰跌咗落个台嗰度咧，你会谂好多嘢。 同埋嗰个感觉上都唔好啊！只鞋跌咗落去啊，通常你拍电影咧，你唔想拍嗰啲场面，你先至会咁噶嘛。跌咗啲嘢落去，或者跌咗个熊仔落去。大家就 get 到噶啦嘛， 系 咪？ 系啊，好邪噶， 咪咯。 跟住冇几耐，揾个师傅即刻睇嗰啲机器啦，跟住落翻落嚟啦。跟住佢已经即系搞唔 做唔到表演 啦， 所以咧直播真系好邪嘅。如果你十次十次咧冇事，直播好多时就会有事，吓即系完全控制唔到， 真系关事噶。 我真系好想知嗰个系边个， 但俾人闹个都系你。 马小强过嚟， 我哋估嚟估系边个嘛？我哋识唔识噶？ 识啦！ 而家咪在线噶，即系仲仍然唱紧歌噶， 在 在 地 嘅。而家都有翻咁上下年纪咯，系咪？ 有翻咁上下年纪啦，青春玉女啊，廿年前嘅青春玉女啊， 好 系。 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道，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不。 息失驚已太靜，打我難道企定，沿途碰上雨血太勁，大不了去負病，安多芬放鬆我大腦，刺激青春斷性，毫無目的跑到爆裂，不厭戰績標炳，以我爆炸型身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評慘得過我，嗌救命還是拼命，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 大家好，我是麦曾比特。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样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放松快活人。 好，十一点二十九分，听紧风骚快人啦。咁头先咧，呢、這个行走江湖之后咧，翻嚟我就会有闪列测音嘅。点 解要闪列测音？佢搞错咗客家婆同埋闪列测音，有冇得同我 混？混合咗，混合体啊！ 一齐灭出。 好啦，我哋有好心李婆婆，一阵间会出现啦。耶！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通关要逐步有序，相信初期以广东省先行，目前仍然在商讨开放的口岸。他透露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例如给探望长者和殡丧等因恤需要，以及有商务需要的人士受批通关。林郑月娥表明，通关之后免检疫进入内地是有条件，包括必须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持48或者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需要上载安心出行记录。过关之后亦都要接受内地的健康码系统，俾系统能够监察有关人士的行踪。他说，如果香港的安心出行只是小规模使用，不能够达至通关目的，政府正是积极研究将进入政府处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扩展至更多的地方。他又说，明白部分无意到内地人士不满同样受到限制，但由于涉及公共卫生事宜，希望公众谅解。厂商会会长史立德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商界欢迎明年二月有望同内地有较具规模的通关，但二月是农历新年，很多厂商在年底就需要处理资薪和赶货等的问题，如果能够尽早到一月通关会更加好。 对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报章专访的时候说，通关需要逐步有序，首批涉及因恤和要到内地签约或者来港上市等商务需要人士，史立德就希望能够涵盖厂商。他说如果健康码实名登记是无可厚非，相信大部分厂商都愿意配合。他又说广东的港资企业有二万多名厂商和员工，此外亦都有金融、法律和保险从业员在香港工作但在深圳居住的港人和跨境学童等，期望通关初期每日的限额有1000至2000人。终审法院日前驳回丁权案上诉，维持丁屋政策属于合宪判决。本土研究社成员黄少雄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中院表面上确立丁权是特权，但判词指出政府批准是否兴建丁屋属于酌情权，实质上削弱了丁权。他说中院形容丁权是有内在缺陷的权利，变相收窄了丁权，当局现在已经对丁屋政策有全面管治权，日后可以决定几时修改和收紧政策的内容。黄少雄又说判词意味会出现两种情况，如果政府好好利用法院确立的权力，将严格审批怀疑滥用或者是套丁的个案，甚至追究疑似犯罪的男丁，但亦都可能是全面放宽丁屋的建屋限制，例如放宽高度限制只兴建丁厦。南韩过去一日新增1760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之前一日减少464宗，时间六日再次下降至2000宗以下，累计381000多人染疫，再多13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2980人死亡。新增病例中，社区感染有1733宗，其中首都圈占77%。韩联社报道，因周末检测量通常较少，好难视为疫情趋势得到控制。由于南韩由今个月一号起放宽部分的防疫措施，人口流动量增加，加上天气转冷，民众的室内活动时间明显增多等，疫情传播风险加大。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显著较凉，大致天晴同干燥，吹清劲的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45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649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蚊，跌6.4；药明生物93.7，跌8.2；盈富基金24.9，跌1.8；阿里巴巴156.5，跌3.4；美团273蚊，跌3.5。海底捞22.75升1.7，中国平安55.75升1.7，比亚迪股份304.4跌6.6，银河娱乐44蚊升2.05，恒生中国企业89.16跌4.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13.65，瑞士法郎0.913，加元1.245，人民币6.4，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557点，跌54点。港金现价报16,88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64美元，卖出1,819.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山顶道先啦。山顶道因为有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山顶道介乎百家道同埋马纪仙峡道之间嘅呢一段路咧，仍然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措施，重型车辆咧不能够行驶头先讲嗰段路啦。新巴路线 X15号咧系加强到全日服务，大约20至30分钟一班车，并且系会加停山顶道太古大厦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咁但系咧就不经桥福道同埋文辉道噶。咁至于新巴路线15号咧，就只会提供来往中环渡轮码头至到湾仔峡道嘅服务，介乎湾仔峡道至到山顶总站一段嘅服务咧，仍然系需要暂停噶。咁因为封路嘅关系咧，而家两边都系挤塞噶。马纪仙峡道上山方向龙尾排到去港景别墅对出，山顶道落山方向咧，车龙就去到基利文道。咁喺广播道有爆水管，广播道近住泛顺达道嘅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经过要小心。咁另外啦，大角咀嘅塘尾道有水管急收，塘尾道同埋雁架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塘尾道同埋雁架街交界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咁而家主要系雁架街去旺角方向咧比较多车，排到去举树街。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只系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小竹嗰段挤塞，咁系黄竹坑方向啦，车龙排到去浅水湾道110号对出，反方向去赤柱，龙尾就去到深水湾泳滩。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咧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鲤鱼门道鲤鱼门广场去油塘。同埋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嘅时候谨记唔好骚扰司机，做个精明嘅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李大超回国担任神宗报主编，路上见到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内心五味杂陈。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我是方力申，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小时候就跟我讲了，出街不用想了，伸手想接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吃饭只是看左边的东西吃，不用看右边的价钱，那就最 happy 了。不过最风骚快活的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11点大发，21度气温，相对湿度53%。今日天气显著较凉啊，天晴干燥，吹清劲嘅北风，离岸及高地吹强风。未来数天咧都系差唔多噶，天晴干燥，早晚清凉嘅。 心理测验时间， 哇，好心理， 好心理，婆婆， 好心近视叔叔你好，好心地哥哥你好， 多谢，好啦， 系啦。每逢禮拜一咧，我哋都喺呢一度同大家玩一下心理測驗嘅。 嗱，其實咧喺我手上面咧大把貨， 我知啊， 你哋可以隨便問。 好， 嗱，其實我想問一下咧，就我有兩個喺手上，你都覺得好超準嘅。嗱，首先有一個就係要睇圖形啦，睇下你嘅人係點樣啦，定係一個咧就係話你從喜歡唔玩唔同嘅運動，可以了解一個人嘅特質，你想知道啲咩？ 但係睇圖形聽嗰啲咪玩唔到啦，會唔會？ 其實好簡單，我就形容個圖形俾你，你可以諗下。 我兩樣都想玩， 我 都 係 先玩圖形先， 玩個圖先。 冇問題啦，我都知道你中意同我玩嘅啦。 係啊， 中唔中意？ 我中意嗰啲圓形嘅三角啊。 唔好講呢啲嘢。我细路仔，我 细咸粥茶， 系啊，系 我细路仔 讲得最多，讲最多嗰个系佢嚟嘅， 系啊，同我玩啫嘛，有乜所谓啫？ 唔系我有所谓。 You wanna play a game？Let's play， 嚟咯 ，Let's play。嗱，咁我而家咧就画咗一个图形咧，俾现场两位嘅朋友望一望啦。嘟嘟嘟 三角，三角里边有个窿， 冇错，系咪好简单？ 系 啦，咁其实 三角 有颜色嘅， 喺对上嗰个角有个窿。 系我画得衰一啲嘅，因为咧我画咗一个咧就好似咁样嗱，其实一个等边三角形， 哦、等边三角形， 一个等边三角形啦。正式嚟讲嘅话，等边三角形里面咧其实系蓝色嘅，系天蓝色嘅，跟住咧就系一个，其实有颜色嘅，就有个窿窿喺中间， 圆圈 系啦。如果你见到一个咁嘅图形嘅话，见唔见得？ 见到 系啦，我画得好衰啊，嗬，系 唔系？ 等边三角形， 你而家描述埋我就知啦。 你啲抽象派嚟嘅啫， 系啦。咁啊，里面系蓝色嘅，中间有个窿窿。如果你见到呢一样嘢。 我想到一样嘢， 你觉得会联想起乜嘢？ 我马上联想。 嗱，我唔俾你拣嘅话，你觉得系乜嘢？ 我觉得系蔚蓝色嘅天空加一个太阳。 咁啊，谂多咗啦。 你系蓝色啊嘛？ 系啊。你咧？你谂到啲 咩？我觉得系一啲符号嚟嘅，因为你个三角形咧、就唔系天空嚟噶啦。 系。唔好理颜色啦，好唔好？ 啊，唔好理颜色， 唔好理颜色啦。 哦、okay, 我觉得系一个符号。 嗱，其实本来咧就有一个咁样嘅颜色嘅，嗱，即系其实 哦，系 得得得，系咪？系啦，我形容多咗，唔紧要，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个窿窿，就好简单。好啦，如果你见到一个咁样嘅图像，喺以下四个选项当中嘅话，你会联想起乜嘢咧？唔好谂太多嘢啊，吓。 好。 A 屋顶。B 山。C 三角饭团。D 三角板，重复一次，你见到一个嘅图像，总之嘅就系一个等边三角形，中间有一个窿，开咗个窿，咁你会见到联想起咩呢 a 屋顶 ，B 山 ，C 三角饭团 ，D 三角板。 饭团， 饭团， 我有两个都想揀啊，屋顶我又想揀、三角板我又想揀、 你揀晒四个啦，不如好唔好？ 系啦，好唔好？ 四个都要啦。 我依家分享我内心世界啫， 我唔想知， 我唔想知你内心世界， 我唔想嘥时间。 你唔好除咗件衫俾我睇嘅啫，大佬。你唔好拉住我睇。 屋顶系咪？啊，几好喎、啊！我哋个个拣嘅都唔同。 哦，系咩？你拣咩？ 我系拣山。 哦 ，OK， 系啊， okay. 都似一个山啊，抽象型嘅山啊嘛。好啦，呢、一个咁样嘅心理测验咧，究竟咧系想讲啲咩咧？系你渴望得到嘅嘢，系、一啲咩嘢啦？好啦，如果系拣屋顶嘅，边度？边个？ 我。 OK， A 拣屋顶嘅话， 我估佢个屋想要屋企或者即系一啲 物质上嘅嘢， 物质上 冇咁直接嘅，有咁直接就唔使玩啦。嗱、如果系拣屋顶嘅你或者系屋企嘅朋友吓，渴望得到嘅东西系牵绊。你最重视嘅系家庭，稍有啲摩擦咧，日后都会转化成互相扶持嘅力量噶，系咪噶？你同马小玲， 我 闹完交之后，其实咧，你哋系会因为咁改进噶， 系会噶， 系啊， 通常佢闹你，你闹， 梗系佢闹佢啦。 边个系佢？ 系啊，即系马小玲闹佢啦。 你哋呢啲就唔系废话， 佢嗰啲样咧系惯于被闹。 系啊，我都系咁样，佢个样系咁。 你哋嗰啲就唔系废话嚟嘅。 唔系啦，我哋分析你啫嘛。你唔记得咩？上个礼拜五嘅时候，有朋友同我讲，就系租质你，佢哋好中意听。 你系废话收集站啊嘛。 我仲记得有一个叫 Maggie 你系废话堆填区。 仲有一个叫 咩？几手？ 几记手噶 Maggie？ 我咪 Maggie 咯， 系啊。 仲有两个啊，仲有一个， 系啊， 记得咗啦。 租质你就开心啊嘛。 我摘晒佢哋名。 系啦，咁佢就话即使有摩擦咧，日后都会转化成相互嘅力量啦。对你嚟讲咧，能够被爱，得到他人嘅关怀，比什么都重要。 准 系咪啊？ 准。 佢话然而咧，机会系要自己创造噶。当你有在意嘅对象嘅话，一定要好好把握，先至能够开拓出你自己嘅契机嘅吓。好啦，咁如果系拣 B 嘅山嘅我咧，最渴望得到嘅嘢系乜嘢咧？能依靠嘅存在。 你是重视他人的意见，相当谦卑的人，同时你都需要他人的帮助，亦都能够继续迈进的类型。因此在没有同周围的人打好关系呢，是决定你往后的一大关键。当然你自己亦都能够保持一定的独立自主，避免呢被其他人的过多负荷。呢、嗯、个就是我啦。 完全同意。 完全同意。 除了谦卑两个字。 你收返。我都不知几谦卑。 你啊， 系咪啊？ 就争嗰句想揞佢嚟， 系啊， 佢想先俾一啖糖。 唔系，佢想俾我闹啊嘛，系咪啊？明知你咁样挑战我嘅话，我一定系闹噶，系咪先？ 好啦， 饭团嘅大佬啦，系啦嗱，选择师饭团嘅你咧，渴望得嘅东西系称赞，准唔 准啊？ 准 啊，准啊！ 你系个眼光好高，同时咧对自己非常严厉嘅人嘅，总系不断咁喺度锻炼自己，为嘅就系希望能够得到他人嘅认同啦、嗯，你有时嘅话咧，亦都因为咁样嘅话咧，就拉不下脸求助别人啦、嗯。你唔好难将自己个面子放低咧，去求助其他人嘅。俗语就嗰句说话就唔好讲啦。咁啊，记住咧，就系、是、有时候其实你要放低自己嘅姿势，先、嗯、至能够咧就系得到咧就系大事上嘅成功嘅。 完全同意啊， 系咪好准啊？ 句俗语。 我都冇講， 嗰個俗語好俗嘅，唔講得嘅， 我 都諗 啊，好俗得解嘅，係啦。咁而 D 啦，就係我哋冇人揀啦，係咪？咁啊，就係三角板嘅你咧，原來可渴望得到嘅東西係安心。你是一个善于忍气吞声的人，成日为了要避免意外的产生而选择保守的做法，追求的就是冇事咪就是好事咯，个平稳生活。不过长久以来的话，不知不觉间咧，亦都会累积了有很多的不满，因此咧系非常需要俾自己一段放松的时间，好好咁样重整自己内心的疲累嘅、 哦。知道，收到晒。 不如咁啊，翻嚟咧，我又玩一题先啦。 好啊， 你又可以唞一阵啦。 冇错。 好，听紧风吹快完啊，22度气温，气温一路上升啦。开始彼此那种决心。容祖儿嘅不配。明明悬崖都肯一起苦行，人人问起我的男生，人人亦都妒忌这么真。可惜今天彼此抱得再紧，仍然难逃将关系来划分。同偕白发美丽的谣传失了真，才无奈接受你是个完美缺陷。要发生，始终发生，并未能像过童话于80岁给你入厨做甜品。无情是我在和你如何美满恩爱，分手一刹却毫无原因。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都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越大希望越见伤神，尤其是双方的差距如此近，但你的吻最后只可吻别人。前曾投资生命和内心，如何目送这段感情由浅到深，难行入最后半步，我们欠了运。要转身只好转身，道别还未算残忍，很努力也总要别离变残忍。难逃避碰上谁呀，仍然与你比较，只可给予这人同情分。明白我再留恋也是种不配，是两种命，是两种人。多决意放手，不分是不分，如何逆转何人缘分。 引，越大希望，越见相信。尤其是今天跟所有人拥吻，没你的吻，那样逼真，动魄惊心。时总不配，没这种运，做对新人，差完全也许跟教堂很近，人行越近越无缘分，无奈有爱无缘，情人总吸引，是最宿命又最感人，尤其是你共我的确如此亲，但我只配注定今生爱别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到我嚟啦。心理测验呢一题咧有四个答案嘅，咁个问题乜嘢咧？就系、是、话如果有一日，当你阿马小强咧就冇养狗仔啦吓，咁啊如果但系当你有养啦啊，如果你有养紧只狗仔，系啦，有一日当你想喂佢食嘢嘅时候，或者喂紧佢食嘢嘅时候，忽然之间佢同你讲嘢， 吓喂， 讲咩唔重要啦，即系中途你讲嘢啦，咁你会点做咧？四个答案，第一吓一跳，吓狗讲嘢，即刻将佢送走啦，唔要啦呢只狗， 唔会，一定唔会。 系啦，第二个答案，好开心，哎呀，原来只狗识讲嘢噶，以后咧直接可以日日同倾偈啦，继续同佢生活。第三，周围话俾佢听，喂喂喂喂喂，搵只狗识讲嘢噶，等多啲人知道 ，OK， 最后一个答案，将呢个秘密静静话俾你个好朋友听，喂。话俾你听啊！我只狗系要系识讲嘢噶，就唔系周围讲啦，净系话俾你嘅好朋友听。四个答案：第一吓一跳，即刻送走佢；第二好开心，继续同佢生活；第三话俾全世界听，我只狗识讲嘢噶，想唔想访问下我啊？咁样。最后一个就系将个秘密话俾好朋友听， 因为咁得意嘅嘢，我一定会讲俾人听。 但系就唔会周世界。 系、哦、啊，你 B 就系冇咩噶嘛，冇讲噶。 B 咧就好开心， 系啦、啊，好开心，继续 同佢生活，即 系 当 系 多个朋 友， 又唔话 系咯，咪就系咯，我唔得，我就讲俾人听， 周围讲俾人听。 赚啲钱系嘛，带佢表演系嘛， 系啊，带佢出嚟 啦，10,000蚊。 冇错， 冇错， 系咪嗰啲啊？ 冇错，收钱 系啦，身材工具， 讲嘢嘅狗 ，talking dog 啊。 OK， D。 冇错，我咧，我谂我系会 B 咯。 啊哈， 点解我唔拣 C 同 D 咧？因为我惊会带嚟好多麻烦。 我唔会， 有人嚟偷，可能有人嚟偷你只狗又会，或者你话俾朋友听，啲朋友会不停上嚟睇啦咁样。咁所以我就会自己同佢继续生活。 但系你 D 系同一个朋友讲啫嘛，系嘛？ 系，咁佢会同其他人讲噶嘛？我系觉得会咯。 我会讲俾朋友听。 你系 D， 你系 C， 我系 分享。 系啦，我会继续同佢生活啫，我又唔会送走佢嘅。 乜嘢？ 好。呢、這个就系测下你系唔系一个害怕寂寞嘅人呢 呢个、大佬肯定害怕， 我都冇睇答案喎，其实我都唔知道。 但系我唔使讲，好请讲。 我哋喜欢寂寞， 吓一跳，赶快将佢送走嘅咧，表明你一啲都唔惊寂寞。虽然你周围嘅人认为你生活得好孤独寂寞，但你自己唔觉得。你觉得一个人生活，一个人外出咧，唔会感到孤单，反而有一种自由自在嘅感觉。反为咧搵个朋友唔困难啦，但系因为唔想受到束缚，你只系自己选择一个人生活。 我系咁啊，我中意。 其实我都想拣吓一跳啊，不过我唔中意佢话送走佢。 系啦，冇错，吓一跳嘅话一定系啦，人之常情啦。 好啦，第二个好开心，继续佢生活我啦。你一个好中意孤独嘅人吓，系好想。一个人生活 好唔准啊！ 但系因为背负好多责任，不得不放弃自己嘅想法，继、续尽自己嘅义务，照顾屋企人。或者有一日，当你咁啲都准，当你感到你嘅义务已经达完咧，你会选择一个人准。 系、 准到爆、 我成日觉得，当佢哋大咗咧，我就会自己揾个地方 住。而家都大啦，系咪啊？可能你觉得 再大啲， 到80岁，啲仔女80岁。 終於放心了。 話俾馬小強啦，話俾所有人聽，狗狗識講嘢。雖然你目前嘅生活一啲都唔寂寞，但係喺別人面前咧，你成日表現一出好孤獨哦、啊，嚟希望得到人哋嘅同情同埋關注，即係扮寂寞。事實上，被大家關心係你真正想要得到嘅。 哦， 但係時間長咗，人哋識破且佢咩咁寂寞啊？佢唔知幾多寂寞 啊？ 你使唔使用咁嘅態度嚟講啊？我哋講唔得嘅， 專業嘅廣播人係要有啲情緒。 我哋只係話佢唔準啫，你唔使嬲嘅，你會自辯噶。 當你扮得扮嘢扮得太多咧，換嚟可能人哋會遠離你啦。唔好理啊，馬小強啦。佢 嗱呢啲又係加上去。 冇佢係啊，佢自己嘅。 最後一個秘密話俾好朋友聽。你是一个好怕寂寞的人，屋企人和朋友是你最大的依靠，如果离开了他们你就没办法独立生活的了，亦正因为这样你表现得很活跃、积极为帮助身边每一个获得大家的认同，希望大家将你永远当为朋友，这样 不对、我觉得 后半部分我都有的，我有积极帮助你重返社会 你 更生 馬小馬小嘟啊嘛， 得到大家嘅認同，我有冇幫過你？ 有， 係咪先？ 你嘅更生計劃好成功， 係咪好成功？ 係啊，我一步一步爬翻上嚟， 有個泥沼度。 係啊，係啊， 把你叫史鄧強 伸手拉我一把，哎呀，我一世都記住。但係咧，開頭我都唔贊成，因為佢頭先先講俾我聽，佢星期六一個人享受喺屋企， 係啊，狂睇。睇电影系 啊，最好唔好烦我添啊！出、街应酬我， 我觉得两样都需要，即系每一个人都系一个人嘅生活都需要，但偶然亦都应该有一班人陪。 冇错， 你永远都一个人咧，你都好闷。 可能因为已经系有一个好稳定嘅关系，所以咧你会觉得就喺同一屋檐下，最难得嘅系乜嘢咧？就系、大家做紧自己对方喜欢嘅嘢，系嘛？我亦都唔会去理佢，系嘛？我亦都唔需要佢陪我。 你 系 有 option 啊，你有选择，即系你可以选择有人陪，可以选择一个人。 系啊，但有啲人冇选择。 冇错，但如果有啲人系我好想人陪，但決定一路都是一個人，咁佢就會覺得好好苦悶。 係嘅，都係嘅。但其實我不嬲都幾好彩嘅，即係呢一方面嘅話，我都係有選擇嘅。但如果係我，我就會選擇自己一個人。 係啊，任何嘢都係㗎。係 咁，你咧，你係邊一種啊？你 我其實都係兩種嚟嘅，兩種我都可以嘅。 寂寞同獨處有兩回事嚟㗎，嗬。 係啊， 你有冇試過即係一個人㗎？ 寂寞係一種心態， 即係冇馬小玲之前。 而家試過啦， 都試過， 試過，試過、一個人，我覺得好 enjoy 嘅。都話嗰陣時，我係一個人住西貢嘅時候咧，某 你住得嗰啲地方都應該係要好悶得嘅。 佢埋怨我、啊， 邊個埋怨你、啊、 就話我翻到去咧就自己一個人啊。 唔 係， 佢之前嗰個係咪隻手指搣開嗰個啊嘛？搣開你嘅手指嗰個啊嘛，係咪同你分手嗰個？ 佢真係埋怨㗎、 好關心你嘅，其實我覺得。 我知啊， 我聽你嘢聽得好仔細啊。嗰个西贡女，西贡女系咪？系啊，西贡女啊，系嘅，有啲会觉得 佢埋怨你咁夜翻啊？ 唔系，你搬去一个咁嘅地方，系啦。方圆四里乜嘢都冇，系嘛？你有冇谂过我嘅感受？系咪呢一只？ 系啊， 系咪呢一只？ 佢想我多啲陪佢。 佢系咪 City Girl 噶？ 系啊， 咁佢搬去之前，佢应该知呢啲环境系咁噶啦。 唔知 佢又 enjoy 呢啲，佢想同我一齐 enjoy 呢啲环境。 即系佢唔想一个人对住呢个荒野，佢想你喺度。 即系佢谂住同你一齐搬入去嘅话，就应该系两个开开心心、两口子嘅生活。点解知你就掉低佢自己一个人独守空围？ 系咪啊？系咁讲噶嘛？ 系 系 咯， 点解你点解瞪大只眼 咧？ 哇！你真系有听书噶？ 有噶。 哎呀，冇嘢讲， 你真系当我系咪先？我有记得你讲啲嘢噶。 喂，呢个更新计划好成功。 翻嚟咧，到阿马小强带嚟嘅心理测验啊，系十二点先啦，十二点新闻同财经消息。 限制容许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非旅游目的海外人士入境。在新措施下，学生和受训技术人员抵达日本之后需要自我隔离检疫14日，短期商务旅客的隔离期缩短至3日，初期每日允许3500名国际旅客入境，但当地传媒报道，当局似乎已经定于本月稍后将上限提高至5000人。当局话正系考虑一项计划，分阶段容许以旅游目的嘅入境，年底会检视当时嘅疫情同监察底部旅客措施嘅成效，再作决定。 天气方面，一股强烈的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正午时分，本港各区气温较寻日低八至十度。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同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5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32点，跌138点，总成交金额687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4跌6蚊，药明生物93.4跌8.5，盈富基金24.88跌2毫，阿里巴巴156.3跌3.6。美团272蚊跌4.8，海底捞22.5升1.45，中国平安55.85升1.8，比亚迪股份304.4跌6.6，银河娱乐44.1升2.15，恒生中国企业89.1跌5.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5，英镑10.495，瑞士法郎8.523，澳元5.758，加元6.25，新西兰元5.549，欧元8.9982。每百日元兑港元6.85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184。日经平均指数报29563点，跌48点。港金现价报1688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18.69美元，卖出1819.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繼續講翻啦，山頂道啦，由於較早前有山泥傾瀉，山頂道介乎百家道至到馬紀仙峽道之間嘅一段咧，仍然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咁重型車輛咧不能夠行駛上述嘅路段啦。新巴路線 X15号就加強到全日服務，班次大約係20至30分鐘一班。咁同埋咧都係會臨時加咗幾個巴士站啦，會由山頂道嘅太古大廈至到加烈山道。沿途各站咧，但係就不會停咧，橋福道同埋文輝道。咁而新巴路線15号咧，就只係提供往來中環渡輪碼頭至到灣仔峽道嘅服務。咁而介乎灣仔峽道啦，至到山頂總站一段嘅服務仍然係暫停。咁影響到而家馬紀仙峽道啦，上行方向咧就比較車多，龍尾排到去港景別墅對出。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香岛小竹一段就比较挤塞，特别是去黄竹坑方向，龙尾就在华景园对出。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锦上路来回方向近住八乡新马路一段就比较挤塞，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洪天路一段就行车缓慢，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都是车多缓慢。另外受紧急维修工程影响，大角咀的塘尾道雁架街交界就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影响到雁架街去旺角方向车多，龙尾就在举树街。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收到，收唔到，收到，收唔到。 BB， 我保证。 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了新冠，得了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了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8岁啦， 要打针，睇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乜嘢先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咧，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啊。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继续翻我哋心理测验时间。不过头先咧，亦都有个 Yoyo 啊，佢 send 个 message 咧，佢话叫我哋今日咧唔好踩咁大力，佢感觉咧老马有火啊，今日 有咩？ 佢忍忍，唔知啊，个个人个应接收能力唔同噶嘛，我哋 feel 唔到啫 ，feel 唔到 ，feel 唔到， 系啦，咁佢话佢 feel 到啊，今日老马有啲火啊，叫佢饮翻啲凉茶。 我谂系 Yoyo 系嘛， 系 Yoyo 啊， 我谂佢紧我啫， 系 好多 锡你 啊， 佢锡你噶，系 好多时呢啲情况都会出现嘅， 冇错，佢当咗你闺蜜啊嘛。 嗯， 即系乌龟个龟， 系啊， 佢当你系龟物啦嘛， 物系一只物嘅物， 龟都着物， 动物 唔使着物啦， 唔使着物咩？系咪先？ 佢唔系甩只脚嘅，甩地度嘅， 咁嗰啲系冇啫，龟 冇。哦，咁嗰啲又唔系物，系你啱，系你啊，唔好再继续，唔好再继续啦，系。 请你两位都收心养性， 唔系我冇啊，呢一铺。我是上个钟头真，我一出个文胸，你哋知咩？ 喂，快啲！ 你一出个文胸，你呢句说话有问题。 我知道，我讲完之后正个收翻。 O、okay, K， 好，收嚟。 好，正经正经。嗱，好简单嘅题目就系，当你行下街嘅时候，突然间，砰！有单意外喎、 啊， 到底系咩意外呢？而家有四个答案。 嗯 ，A 有个招牌味。呼，强风吹走， 但系咪一定系砰咁样嘅声？ 砰得唔得噶？ 我真系 砰咁得唔得？ 答咩声？ 好烦啊！我哋哦， 唔烦。 唔系我哋认真啊嘛， 要互动啊嘛，要 interaction。第二个 系 目睹一通交通意外，砰砰隆隆隆隆隆，嘅咕嘅咕。 系借故 借故借故 借故，即系嘣！闪电喺你附近嗰度发生， 呢个唔系意外啊！ 意外唔系即系有啲 有事件发生啦，有事件发生啦，你咁话啦。 跟住第四个就系见到一只狗正在被人追捕，系啦，四个 重复， 你简短讲一次，因为你太多嗰啲枝节啦，我唔记得你讲， 又系我， 系啊，冇错 ，cut 咗佢啊，唔该。 你头先冇借故， 我又， 你仲一路借一路拉后 你又系，你又讲得啱， 系咪先？ 佢都加添咗， 我借故就借故借故， 俾人捉到添。 好，第一个招牌被风吹走，第二就系有个交通意外，第三。就係、是、閃電喺你附近嗰度發生，啲就係、是、有隻狗俾人哋追， 閃電， 你揀閃電， 我揀招牌， 你揀招牌，我揀交通， 係啊，我有諗過揀交通意外， 但太正常啦， 交通意外係咯，閃電 ，OK 得，呢個咧其實 係 check 咩啊？ 分析你内心的焦虑的来源 哦， 即系如果你有焦虑，你的来源 因为我都冇，系啊，我都冇焦，冇啊， 又冇虑， 我第一次听到， 系有一个人可以话自己完全内心 你有咩？你有 咩？有内心嘅有焦虑。点 焦乜嘢？ 有焦虑咩？ 唔知啊。 肯定唔 知 系有焦虑，但系你 知 嘅。 咁啊，即系佢焦虑自己唔知咩焦虑咯。 哦，谂唔到焦虑啊，搵唔到焦虑，所以焦虑。 焦虑啊嘛，例如你担心你健康啊，或者 你 无 端端 唔好咧， 你长年都系有啲担心自己健康噶。 唔系，我唔识形容啊呢个，但系我好即系第一次真系听到啊。 不过咧，我话俾你听啊，嗰时睇嗰篇文章，佢话咧，通常咧，你担心嘅嘢咧，有一半系唔会发生，仲有一半，仲有一半咧系冇你想象得咁严重。 嗯， 仲有一样嘢咧，就系话你发生，而个你觉得，哎呀，原来冇乜嘢啫咁讲。 我睇过有个书名嘅，就 系 话你担心嘅事有90%冇发生过，系90%啊， 90%啊， 系啊，你自己谂下，其实你担心嘅嘢咧，就真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冇出现过嘅。 明白。 同埋有时咧，好似头先你所讲，你其实焦虑，但你唔知焦虑啲咩。 系啊， 咁咪就 系 冇咯，其实根本就 系啲好奇怪嘅， 都市人可能我就系咁样。好嗱，我拣交通事故啊， 招牌， 闪电， 闪电，好啦，听住啦。 系， 如果拣 A 人代表你嘅焦虑系 咩 话 ？A 啊， 有咪每一次讲之前 ？O K， 对住 A 就 系 咩 ？A 就 系 招牌被强风吹走。好，拣 A 人咧代表你嘅焦虑系嚟自他人嘅眼光。 哦，绝对唔系啦。 系啊，被风吹就代表你正在响呢个逆风带。而招牌就是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哦、 你成日咧响同人打交道嘅时候，感到焦虑，系为咗你。 佢点睇我咧？ 人哋点睇自己？ 系啦，为咗唔被讨厌啊，或者讨厌每一个人而费尽心力。 哇，唔得啊，好辛苦。 让你嘅内心一次感到焦虑不安， 嗯、 就系咁啦。 我、okay、 系建议你咧，就系舒适咁相处啦，同人哋。 好。 好，跟住就系交通意外啦。 嗯，就系、 是、 你自己 啦，就系、是、对自己嘅能力冇信心。 哎呀，应该啊，好准啊！你嘅焦虑系值得得到我认受嘅。 唔系啊，唔系你对自己能力冇信心啊，系大家都对你嘅能力冇信心呢个。 咁呢个系你哋嘅焦虑。 系啊，冇错啦，佢系佢自己嘅焦虑嚟噶嘛， 系 咪？但佢焦虑系好啱啊嘛，我认受你嘅焦虑，又继续你嘅焦虑啊，好吧，非常吧，100%同意，满意到100%。 冚个人即系嘣 ，OK。因为咧冇遵守交通规则而发生事故啊，拣 B 嘅人咧就表示你因为对自己嘅能力冇信心，系、 嗯、 因此咧日常嘅生活中咧成日担心自己嘅行为啊或者做法啊系咪啱啊，惊、 嗯、 一唔小心咧就造成大错啦，咁你谂 住 嘢咧越嚟越严重，我都觉得一半一半啦，系、 嗯、 啊，佢话感到不安嘅时候咧就唔好勉强自己去做啦，或者因为你信任嘅人俾意见你，喺、 嗯、 学习过程中咧就会越嚟越有信心。 嗯，咁你会揾咩人去俾意见你？ 梗系揾啲音乐总监噶啦， 徐徐日勤呢个，明白明白， 类似啦吓。 OK， 咁 C 就系闪电喺你附近落吓，系为 系嘛？ 我闪电 系就系阿瑞瑞拣嘅，咁佢你就系为自己意气用事后悔嘅， 好准啊！ 系、哦，我听你讲过、哦，你为咗一个， 我都觉得系啊， 老伯伯，你成晚瞓唔着、哦， 系啊， 系闪电代表你内心真实情感嘅爆发，拣呢一样嘅人咧，代表你容易意气用事， 嗯， 成日喺度发脾气，情绪爆炸后先后悔自己嘅行为， 嗯、 为此感到不安、 嗯啊， 如果你觉得自己真系做错咧，就勇敢道歉，并且向下一次发生 是你加的呢句， 唔系。 相同 嘅 事情，先呼吸，保持冷静咁样样， 都准喎， 准啦，我都系啊，系我 最后一 个先噶嘛，我系永远都 系啊，最后一个就系话见到一只狗俾人追啦，咁咧就表示咧你系想逃离现状嘅渴望，你渴望逃离现状吓，你所处境嘅环境咧其实好安稳嘅，但系因为太安稳咧就感到不安、焦虑。 安稳又不安， 系啊。 咁你究竟想点啊？ 唔知啊。 安稳不安咧，我明白嘅。因为点解咧？佢惊呢个安稳好快会冇啊。 系啊，又或者系咪真系咁安稳？ 系啊，系咪即系嗰啲叫咩？大雨前嘅一啲嘅平静啊嘛。 系 啊， 有啲人系咁噶。 要点样都 不安，点 都唔开心， 点都唔开心。 咁其实佢。劝喻咧就拣呢个人咧就安于现状就好啦， 唔好谂 咗 啦， 系 咪 先？ 真系有时谂得太多， 系咧 谂多咗系咪？好啦，翻嚟我哋继续最后一个嘅心理测验。 好，冇错，就系从你喜欢嘅体育项目，中意做啲咩嘅运动，做啲咩运动而知道你人。 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 扮冤家。 我哋心理测验最后一题啦， 冇错啦。嗱，心理测验婆婆咧就讲下运动呢一样嘢啦。先讲下你哋啊，中意啲咩运动啊？定系你系越唔中意运动啊？ 我中意运动噶， 系咩运动？ 如果你话玩得最多咧，打乒乓。 嗯， 系啦，因为我中意打乒乓，同埋因为佢唔系好 heavy。但是你喐咧，其實都成身汗。 嚇嚇 嚇！不過乒乓咧，第一你嘅場即係你嘅地方唔可以太窄啦，因為你要打啊嘛。另外兩個人就好啲咯，雖然一個人你都可以對場打嘅。 對場打唔好玩㗎， 好慘喎！對場打， 或者 自己獨咁樣係嘛？孤獨啊你。 係 啊。好啦，咁啊，阿大佬咧，中意玩啲咩嘢運動？ 我都係中意 波啦，即係玩波啦。你中意 咩波啊？我想玩 任何類型。 我唔係中意玩波嘅波，我係中意玩一啲 weightlifting。嗰啲啊，即係嗰啲做下去 gym 啊，嗰啲咁。 OK， 好啦，嗱咁其實你喜歡啲咩嘅運動嘅話咧，其實同你嘅人格特質咧都可以略知一二嘅噃。喜歡相同運動嘅人，往往擁有相似嘅人格特質，大家認唔認同啊？ 哦，相信 係啊，即係例如你中意打籃球嘅咁樣嘅話，咁啊可能咧就有同一啲真係中意打籃球嘅人嘅話，佢哋都可能係比較合群啲嘅人啦。 係， 又或者有啲嘅運動嘅話，有佢自己嘅特質嘅，例如一個自己人一個人可以完成到嘅，例如跑步啊、行山啊，咁呢啲好可能咧就係會中意獨處嘅人。 冇錯。 好啦，咁其實咧有幾樣嘢咧可以同大家分析一下，喜歡乜嘢嘅運動嘅話，係究竟知道你嘅人格特質又係啲咩嘢嘅？嗱，可能有啲你未必係你自己喜歡嘅，但係都盡量喺佢提供嘅選項當中咧揀一個比較接近你嘅嚇。有打籃球， 籃球 中唔中意啊？其實我麻麻地， 其實我對球類都麻麻地。 哦，高爾夫球都唔中意啦。 呢個有吸引力。 係去 gym 也 有啦。潛水。 潛水唔會咯。 O.K. 飛行咧，即係可能係滑翔翼啊，或者係揸飛機啊呢啲，你會中唔中意啊？ 中意噶。 中唔中意啊？ 中意，我中意天空嘅感覺。 O.K. 咁而仲有一個就係行路或者係行山。 都中意。 中意 行路 或者 行山，系咁，你哋拣定未？ 六， 即系拣一个嘅啫， 是但拣一个，重复一次吓。嗱，有打篮球啦，高尔夫球啦，去 gym 啦，潜水、飞行同埋行路或行山。 gym 中意嘅就唔一定系系 喜欢啫。 哦，飞行咧？ 飞行系咪 ？Yes。 OK， 好啦。 佢最中意放飞机。 我都知，系啊。放自己飛機重要， 再嘈啊啦！ 先講講嘅就係打籃球嘅人啦，其實多半咧就係有強烈嘅團隊精神，而中嘅咧唔單止嘅就係運動嘅本身，而係參與球隊所得到嘅樂趣啊！我覺得呢一樣嘢幾得意嘅。佢話：如果你嘅另外一半係中意嘅運動正係籃球嘅話咧，你要有心理準備。 啊，會點啊？我系 佢话咧，球队嘅伙伴喺佢嘅心里边嘅份量，比任何人嘅关系都重要。 哦，明白 啦。即是话，另外一半讲嘅说话，佢可以唔听，但系佢嘅球队嘅伙伴讲嘅说话系重要过自己身边嗰个添。我真 系 有听过， 有时都系。 系啊，佢你千祈唔好同佢拗啊，即系你唔好话 有多啲 伙伴，即系佢自己嘅伙伴，佢嘅团队，你唔好话佢嗰啲即系篮球队嗰啲人乜乜乜乜乜，佢会同你死过。 OK， 系啦，佢话喜欢打篮球嘅人，通常人际关系都几好嘅。他们被训练成就很合群，工作方面的话都会努力不懈，一次做不成的话他亦都会继续努力，直至到能够攞到分为止。所以很多喜欢打篮球的人转战企业界都会创下辉煌的业绩的。你可以看到美国篮球队那些是吧都挺厉害出来是吧做生意。好啦，而是喜欢高尔夫球的人的人格特质又是怎样呢？喜欢打高尔夫球和保龄球的人的话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喜欢跟自己比赛，自我突破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因为咧，当打高尔夫球嘅人喺度挥杆嘅时候，多半会选择一个咧对自己有利嘅位置。同样喺工作嘅时候嘅话，佢哋会亦都会选取咧就最有利嘅情势。如果唔系嘅话咧，佢哋唔会贸然行事嘅。 嗯， 即系其实佢哋系好目标为本。 系啊， 同呢啲人做嘢，你亦都要小心。 你用唔同嘅杆打唔同嘅波添。 冇错， 劲。 好啦，另外仲有啦。系啦，其他嘅咧就系去 gym 啦，去健身房。嗱，从一个人选择嘅运动可以深入知道佢嘅心理动机。如果你去 gym 嘅话咧，系为咗要舒压啦，定系想呢个自我挑战啦，定系为咗健康啦，控制体重啦。其实咧去 gym 嘅心理动机系有好多种嘅，有啲系属于计划型嘅，你系咪嗰种嘅？ 嗯， 即系要透过长时间循步渐进嘅锻炼嘅话咧，先至会见 到 健身嘅成果嘅。另外有一种嘅话咧，就系想雕塑自己嘅身材啦，持之有恒咁样练出呢啲。人咧多半如果系呢一啲咁样嘅话咧，系好重视自己嘅身体意象嘅。人生最大嘅乐趣就系向其他人展示自己。 嗯，系啊，系啊， 我识个有个后生仔，一个礼拜玩七日，去玩gym。 呢啲人就 系 咁样啦， 系啦，睇住啲线条， 冇错。咁而且咧就系话，去健身房嘅目的，有啲人亦都为咗结交朋友，譬如可能喺运动嘅时候咧，顺便咧搵人倾下偈啊，咁样咧系好中意同人哋建立关系嘅，就系呢一种啦。 各方面都有， 冇错。嗱，喜欢潜水嘅人啦，嗱，潜水大概咧都系最高难度嘅一种，因为你谂下，又要攞牌照啦，又要换件衫啦， 器材， 又要孭住，冇错啦，系啦，又要去潜水衣啦，先至能够享受到呢个潜水。嘅一个海洋嘅怀抱嘅乐趣，所以呢一啲人咧喺个性上面系有一啲择善固执嘅，好固执嘅，系啦，你同佢话唔好拗，比较唔容易接受别人嘅建议嘅，中意潜水嘅人啦，系啦，中意潜咗水佢。好啦，咁而另外仲有就系喜欢飞行嘅人就系你啦，喜欢翱翔喺天空飞行嘅人咧，多半系活力十足嘅行动派，佢哋系勇于尝试新嘅事物，亦都系勇于接受新嘅挑战。外表睇嚟咧，佢哋成日俾人哋有一种冒险嘅印象，事实上咧，佢哋做事嘅态度咧系好严谨嘅，因为要注意安全先至能够放心遨游天际。我觉得呢个唔啱啦， 我都唔 准确。 好啦，最后咩嘅咧就系拣我嗰啲啦， 行 山啊同埋行路嘅。嗱，行路咧可以话系咧就系最唔时髦、最唔激烈，亦都最唔稀奇嘅。同埋最唔花錢嘅運動 係啊， 你行出去就得啦， 嗯， 著對鞋又得，係咪？ 你喐就得㗎啦， 冇錯。但係佢係一個有益健康嘅一個運動，亦都能夠持之以恆。由於走路係唔起眼嘅運動，因此喜歡走路嘅人嘅話咧，係唔中意出風頭，唔中意引人注意。如果你身邊正好有呢一位中意走路運動嘅朋友嘅話咧，你千祈唔好睇小佢，因為咧挽下手佢嘅成就可能會出乎你意料之外嘅，因為佢好似好平凡咁樣。 珍珠 高人高人 就会系咁样啦， 明白晒，明白晒。 好啦，今日天气咧大致天晴干燥啊，而家22度，相对湿度50%嘅，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咁即系呢排咧天气咧大风啦，同埋比较清凉啦。 冇错， 清凉其实咧有一个感觉，唔知道你同唔同意，就系朝头早起身咧会令成个人咧系爽嘅，即系。容易醒啲， 但系点解你头先震咗下？ 系啊，系似系 震一震， 佢做错咗嗰个反应啫。 佢啲生理反应好奇怪， 你冇试过咩？ 你迟啲都会咁 嘅啫。啊，十二点半先啦，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片段人生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通关要逐步有序，相信初期以广东省先行，目前仍然在商讨开放的口岸。他透露通关初期会设配额，例如给探望长者和殡丧等因素需要，以及有商务需要的人士首批通关。林郑月娥表明，通关之后免检疫进入内地是有条件，包括必须已经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持48或72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并需要上载安心出行记录，过关之后亦都要接受内地的健康码系统，俾系统能够监察有关人士的行踪。他说如果香港的安心出行只是小规模使用，不能够达至通关目的，政府正是积极研究将进入政府处所必须使用安心出行的安排扩展至更多地方。他又说明白部分无意到内地人士不满同样受到限制，但由于涉及公共卫生事宜，希望公众谅解。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的时候说，旧区重建将会成为私楼供应较快的途径，将来市建局完成深水埗和荃湾旧区规划之后，亦都会被地产商入场一起做。他又提到现在公营部分占全港单位的数目不足一半，远远落后于形势，要将有关的比例提升至70%，是一段很漫长的路。至于北部都会区，林郑月娥说倾向不会就整个项目大举发债。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和另一名被告何桂南涉及去年的六四集会案，案件在区域法院续审，三人否认煽惑他人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共是三人是否认煽惑他人明知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的集结共四项的罪名。周幸彤今日继续作供，控方在庭上播出《苹果日报》在六四当日的直播片段，指出时任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提到入到维园的朋友继续到以往集会的地方。控方问周幸彤朋友的定义，周幸彤回应说所有支持他们的香港人都是朋友，朋友不同意李卓人是呼吁其他人到维园足球场聚集，强调即使透过扬声器亦都难以令整个维园都听到他们的说话。日本今日起放宽部分海外人士的入境限制，容许完成接种新冠疫苗的非旅游目的海外人士入境。在新措施下，学生和受训技术人员抵达日本之后，需要自我隔离检疫14日，短期商务旅客的隔离期缩短至3日，初期每日允许3500名的国际旅客入境。但当地传媒报道，当局似乎已经定于在今个月稍后将上限提高至5000人。当局说正是考虑一项计划，分阶段容许以旅游目的的入境，年底会检视当时的疫情和监察底部旅客措施的成效再作决定。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和干燥，今晚天气清凉，吹清劲的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和非常干燥，朝早清凉，日夜温差较大。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4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28点，跌141点，总成交金额691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5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467点，升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61.2跌6.2，药明生物93.45跌8.45，盈富基金24.9跌1.8，阿里巴巴156.2跌3.7，美团271.8跌5蚊，海底捞22.5升1.45，中国平安55.9升1.85，比亚迪股份304.6跌6.4。银河娱乐44.05升2.1，恒生中国企业89.1跌5.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5，日元13.62，瑞士法郎0.914，加元1.246，人民币6.398，英镑对美元1.348，欧元对美元1.156，澳元对美元0.74，新西兰元对美元0.713。日经平均指数报29,522点，跌88点。港金现价报16,88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20.13美元，卖出1,820.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全新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十三个政策局过去四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政务司司长李家超。 爱国者治港有咩好处？我哋唔理嗰个合作定系佢去批评我，最重要大家共同目的建设香港。 11月10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电视31。 市民同政府部门以正面嘅态度看待投诉，有助投诉获得积极回应同处理。申诉专员公署鼓励市民、政府部门同公署三方协作，一起提高公共行政嘅质素。公署会进行独立公正嘅调查，提出改善建议，推动高效、开明同问责嘅公共行政，令社会得益。正面看投诉，共建好制度。申诉专员公署。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点至下昼1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钟，风骚快活人。 断人家翻屋企吔饭， 天有不测之风云，人有霎时祸福。呢两句说话我听我听得多，点知今日真系发生喺我屋企哦。 嗨，我叫做阿 June， 系一个普通嘅打工一族，同我哥哥住喺一间比较旧嘅唐楼。我哋嘅爸爸妈妈一早就走咗咯，剩低我哋两个相依为命。虽然唔系啲乜嘢大富大贵，但系生活总算过得去。我哋嘅生活好平淡嘅啫，每日都系翻工放工，翻工放工，翻工放工。直至有一日，我同哥哥遇上一件从来冇试过嘅事，就系、是、我哋俾人入屋打劫啊！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 边个咧？阿妹，你去睇下。 啊，边个啊？ 啊，送速递啊，包裹啊。 阿哥啊，送包裹、啊，系咪你订噶？ 冇啊， 有人送包裹嚟、啊，开唔开门啊？ 唉，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嗯，你开门睇啊，唔知咯。 啊， 唔系啊。 行去，闩翻道门，闩翻道门啊！你做乜嘢啊？做乜嘢？你而家咁样叫法？ 你停止啦你！ 你做乜嘢？抽搐啊，老细！ 老友，唔好乱嚟啊！ 我叫你入翻去啊！ 阿妹，入翻，你唔使惊，你入嚟先，入嚟先，入嚟先。 闩门， 老友，你啊，小心啊！你打劫啫，使唔使攞把大关刀出嚟打劫啊？ 系咯，咁重。 唔系咯，你冇伤我妹啊？ 系啊， 求财啊！冇伤人啊，系 坐低，仲有你啊呢、這个女仔，你坐低。 哦， 哎呀喂，我叫你坐低啊， 咩啊？ 坐喺凳啊，你唔好坐膝头哥先得噶，你坐开啦，哎呀！ 我要你叫我坐你膝头哥嘛？ 坐开，哎呀，哎呀， 我好紧张，因为我未试过俾人打劫啊！ 你真系好重。我俾你坐一坐，硬晒啊！ 你系 膝头哥，膝头哥硬晒， 吓、死我！喂，鬼攰啊！ 老友，你想点啊？嗱、 嗯， 我人包有10蚊，最多你攞晒佢啦。阿妹， 系 你有几多钱？俾晒佢，系、 我话哇2蚊啊！ 咁多， 咁多 啊，好多啊！ 唔该晒，不过唔使啦。我而家入嚟唔系要攞你啲钱啊， 系咪求财？唔通？ 唔通你想嗱？我见过你啊，千祈唔好掂阿妹啊！我同你死过噶。 系啊，你千祈唔好掂我。 我你可以考虑。 Stop！ 你太睇低我啦，我冇兴趣掂你个妹。基本上我分唔到你边个系阿妹，边个系哥。你哋个样一样样，净系争长头发同短头发啫。我点会对一个咁样嘅人系有心怀不轨呢？ 系、哦， 好奇怪啊，哥嗬、嗯，你咩都唔要，咁你究竟入嚟做咩啊？ 我错啦。我想入嚟食食餐饭。 你唔系啊嘛？咁大龙凤嘅话，都系嚟食餐饭。咁不如咧，我哋俾钱你啦，你自己攞去食饱啦。 咪咯，真系嘥鬼气，喺度搞搞震。嗱、啊，呢度12蚊，食咩都得啦，走啦。 嗱，攞去啦。 12蚊食咩都得， 梗系啦。 你两兄妹几耐冇出过街？ 日日。 而家12蚊买个包都勉强。嗱、啊，你听我讲。 哦。 其实我只系想同屋企人食翻一餐家庭饭。 但系咁、你头先讲嘅说话有语病。 咩语病咧？ 我哋唔系你屋企人、 我都知道，但系我希望唔知得唔得？未来几个钟头，你暂时当我系你屋企人啦。你坐低同我食餐饭得唔得？ 吓、 嗱，可以谂嘅。不过咁，你可唔可以讲俾我听？点解咧 ？How? Why? When? 可唔可以唔好问我点解咧？阿四眼仔。 哥啊，算啦，我哋快快脆脆同佢食完餐饭之后嘅话，就赶佢走咯。反正啊，我煮嗰啲饭都差唔多煮完。 你讲咩嘢啊？ 你唔好嘈住，嗱，你收埋啲鲍鱼先啦、 哦 okay ， 花胶嗰啲收埋。 今日冇 咩胶咩胶啊？你，你食 好啦，你食咩？唔好嘈，唔好嘈，你等一阵。 嗯， 阿妹入去搞埋手尾去开饭。 OK， 好。 嗯，喂，老友。 嗯。 睇唔睇电视啊？开电视俾你睇好唔好啊？冇咁闷啊！ 唔使啦，我想听歌得唔得啊？我老婆以前中意唱歌俾我听，不如咧阿四眼仔你唱歌俾我听得唔得？ 梗系唔得啦！你中意听歌，你听风骚啊嘛！嗱、我依家去 search 一下先，你等一阵。 头先只歌真系几好听， 我唱噶 ，O 唔 OK 啊？ 好好啊，叫哆哆强咁样嗰只歌，我知道。啊，四眼仔啊，我想问你咧，你信唔信人可以翻去以前嘅世界嘅咧？嗬？ 点可能啊？电影就话啫，你好想翻去咩？作噶咋？ 因为只有喺以前嘅世界，我先可以见翻我老婆同个仔。 佢哋离开咗你， 唉，都系我自己衰。 嗯，睇得出。 我中意饮酒。中意赌钱，我输晒钱，我翻屋企就问老婆咯，佢唔肯，我就打。 你老婆咪好惨， 又唔可以咁讲 吓， 因为我老婆空手做教练、我打佢一下，佢打我十下，我踢佢一脚，佢踩我十脚。最后连个仔都带走埋，剩低我一个，而家冇人理我。最惨系冇屋企啊，冇人同我食屋企饭啊。 哥啊，开得饭啦、 开得饭啦、我嚟帮手摆筷子得唔得啊？ 唔使，嚟，你坐喺度等下啦。 唔系啊，我好耐冇帮手开过饭。 帮手？ 我想帮手咧，感觉好似一 family 咁样啊、即系你当我屋企人啊嘛。 family 咁。 系啊，咁我一齐开饭咧，我投入啲，学啊，你可唔可以叫埋我做阿哥得唔得啊？得唔得？ 你好似好怪咁。 系咯。 咁又系，你已经有一个哥，我你一叫阿哥唔知边个， 系啊，唔知边个应我， 你不如叫我家姐啦，好唔好？ 家姐你都生， 是但啦， 叫啦， 咩啫？ 叫啦，应酬下佢啊，家姐， 家姐， 乖啊，讲唔该家姐， 啊唔该家姐，多谢，系系多谢家姐， 我真系好开心啊！ 得啦得啦，食饭啦食饭啦，唔好讲咁多啊！ 呢位姐姐，唔系阿妹， 啊、 你煮嘅嘢真系好特别啊！ 啊，多谢、啊。其实我冇乜点样学过煮餸噶，我求其嘅啫。 我一知啊，你求，我一食就知你求其啦。你知唔知嗰啲鸡咧就有牛肉味，啲牛肉又有菜味，啲菜又系完全冇味。哇，你真系好犀利啊！ 我都觉得自己 好犀利，捞乱晒咁。 我日日都食呢啲噶啦，你中意得闲上嚟咯，摆多对筷子啫。 哇！你唔好立乱叫人上嚟食饭啦，呢度又唔系餐厅。 我唔紧要，唔紧要，放心啦，我唔会噶啦，我嚟一次又唔会嚟噶啦。 吓？点解啊？ 我惊咧，再食你阿妹嗰啲餸咧，我会变厌食症啊！食一次好啦。唉，系咁嘅。自从屋企人走咗之后，我个生活好似一潭死水，我都唔想喺呢个世界再逗留落去，太残忍啦。不过喺我走之前。好想同屋企人食多一次饭，享受下家庭嘅温暖。所以 ，sorry， 今晚打搅晒啊！四眼仔同埋啊四眼妹。 哇，听你咁样讲，哇，阿哥啊，其实咧，我阿哥都讲得啱嘅。你上嚟食饭啦，都系摆多双筷子啫。 好， 你第二日想上嚟嘅，你咪上嚟咯。 多谢晒，你两位都好好人。好啦。我食完饭撩完牙咧，我要走啦。 老友 唔阻你哋。 老友望住我， 乜嘢？ 唔好咁灰心。 唔望个面得唔得？ 唔得，望住我，行埋啲。我相信你太太同你个仔都唔想见到你依家咁嘅样 嘅。系啦，哎呀，唔好咁唔开心啦。我最多叫到你家姐啦、 哦。多谢， 你得闲嘅话咪嚟探下我哋咯、 哦。家姐多谢你啊，妹。 唔好客气， 家姐会记得你哋嘅、 啊。好啦， 我系家姐嘛，我记得 阿妹啊嘛。 系啦， 咁拜拜啦。 我走啦， 你小心啲啦。 哦，你又小心啲啦。 自此之后，呢、這、一个人就冇再嚟过啦。有时我都会谂。佢依家仲喺唔喺呢个世界上呢？系咪同屋企人食一餐普通嘅饭菜？对于某啲人嚟讲，原来已经系世界上最大嘅幸福呢？唔知道有几多人会珍惜呢？ 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地孤单地寻找我的家。只能靠自己。 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华丽的地方，在我疲倦的时候我会想到他。我想要有个家，一个不需要多大的地方，在我受惊吓的时候我才不会害怕。谁不会想要家，可是就有人没有他，脸上流着眼泪只能自己轻轻擦。我好羡慕他，受伤后可以回家，而我只能孤单与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我第一次听你一首歌咧，有一套戏啊，叫《落叶归根》啊。如果你大家睇过， 好 好有人情味，同埋好 sad 嘅呢个歌咧，系当佢哋成班人混咗喺里边咧，你记唔记得啊？佢唔知咩要有少少叫教再教育啦，咁啊，因为佢哋唔知卖血啊，定唔知咩，咁收尾咧就捉晒喺入边，咁然后咧嗰个人出去唱一只咁嘅歌啦，咁啊， 有啲咁嘅情节， 有啊有啊，落叶归根，咁啊唱啲人喊啊咁，咁你个就好想要有个屋企咁样吓。anyway， 咁就话谂起啊，翻屋企食饭咧， 哇，呢个非常好嘅一件事嚟噶， 尤其是冬天嗬，即系当你放工咧，个人咧已经好攰啦，冻冻地咁样，翻屋企已经摆晒啲。四餸一湯啊，擺曬熱辣辣咁，哇！真係不得之咁正啊， 幾好味啊！我哋尋日當然又翻屋企食飯啦，就已經問定下一次翻嚟食飯到底食咩咧？ 你馬伯母有冇啲咩新嘢？ 嗯，係 尋日 馬伯母啊， 馬伯母 冇嚇，因為佢琴日咪就鬧我買 上次教我哋整魚湯啊嘛，咪就係你個豆腐咧，仲 係啊，佢就 佢買錯豆腐，買咗唔啱嘅豆腐，買 咗連邊 啊， 連邊嗰啲豆腐啊嘛，俾人呃，我心諗五蚊啫，我呃我啲乜嘢？ 咁煮咩？你個豆腐係？ 煮汤咯， 煲汤 又系佢中意， 佢中意用豆腐滚汤 啊， 马伯母， 佢中意啊，佢觉得好食，好食，佢就已经系讲定啦。下一次如果话天气凉咧，一系就食蛇，去嗰啲铺头买，佢要指定要有蛇汤啦，蛇羹啦，同埋要有糯米饭。 系啊，自己煮， 唔系买 翻嚟 啊。 咁咪就 系 话，哇，点样自己煮啊？ 唔识煮蛇羹，买 翻嚟啊， 糯米饭就煲到。 但系而家买蛇羹好难啊，唔系？而家啲蛇铺少咯， 其实唔系噶。 有 其实唔系噶， 啊、 甚至乎我见到嘅就有一啲咧，一年四季都系蛇谱嚟噶。 系啊， 系 有阵我中咗入去， 一年四季都好少咯。 系啊，咁样仲我就中咗入去咧。我问佢，我就吓乜唔系就秋冬嘅时候先食蛇嘅啫。跟住佢就话咩啊，一年四季都可以食噶。吓咁、啊， 但系佢而家冇储喺铺头噶啦嘛，因为以前佢储埋喺铺头噶嘛。 啲铺头冇。 跟住咧， 你係見到啲蛇噶嘛？ 係啊，喺個籠嗰度咧，扁咁樣啲籠，或者嗰個櫃桶咁樣咯。跟住佢又話要求，一係就叫我整羊腩煲。我已經即刻諗到個昌哥。羊腩煲啦。 既然 係 咁嘅話， 就揾阿昌哥教 啦。 係 啦，咁所以咧，係啦，風騷食堂嚇。 冇錯。 又 就會有 一 個臘味糯米飯。啊，唔係喎，係臘味飯。 煲仔飯啊。 係啊，臘味煲仔飯先。佢話揾一次咧教我哋生炒糯米飯，所以佢唔想將兩樣嘢撈埋一齊。咁其實咧，一理通就百理明。 係啦，嗱，尋日我已經要求我媽再整翻佢當年整過嘅雞蛋同埋豬潤嘅煲仔飯，好好食。 雞蛋豬潤煲仔飯， 係啊，係啊，係啊， 我未聽過。 因為嗰陣時我哋如果冇乜胃口咧，冬天咧佢就整呢個嚟氹我哋啦。 OK， 我以前好中意咧食煲仔飯咧，喺九龍城有一間。